最可靠合作伙伴。埃尔多安之后话，土耳其和俄罗斯将共同在土耳其的色雷斯地区建造相关设施。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位于吕宋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11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纳沙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大约35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移向北部湾一带，并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后期大致天晴，下星期初风势颇大，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5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049点，跌461点，总成交金额32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0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65点，跌16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33蚊，跌11蚊；盈富基金16.7，跌4.7；美团136蚊，跌8.5；恒生中国企业54.94，跌1.82；阿里巴巴68.55，跌4.15；比亚迪股份188.2，跌10.2；药明生物43.75，跌3.45；港交所247蚊，跌5.8。京东集团158.5，跌9.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8.792，瑞士法郎7.803，澳元4.899，加元5.689，新西兰元4.426，欧元7.66。每百日元对港元5.2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345。日经平均指数报26904点，跌352点。港金报1524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24.89美元，卖出162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狮子山隧道啦，咁狮子山隧道咧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咧，由于有道路工程需要封闭嘅，咁较早前咧就影响到好挤塞嘅，咁但系而家呢个时间咧，狮隧出九龙咧就系正常噶，咁亦都取消咗潮水式嘅行车。之前就實施潮水式行車啦，咁因為而家咧路面咧就係已經冇擠塞，咁所以取消咗依個潮水式行車。獅隧出九龍交通就係正常，咁但係道路工程咧仍然有噶，封咗慢線嘅。咁由於啲車行曬大老山隧道啦，咁所以而家大老山隧道出九龍咧就車多少少，咁啊冇較早前咁擠塞。咁頭先就塞到好遠啦，去到沙田醫院，而家龍尾咧就只係接近小瀝源。咁亦都係因為呢一個嘅修路啦，影響到窩打老道翻沙田方向啊，仲係車多，龍尾排到去浸會橋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入返狮隧都受影响啦，嗰一段路呢龙尾去到彩虹村。咁我再讲一次啦，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仍然係有维修工程，但係交通呢就冇受影响。咁由于啲车行晒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啦，咁而家就少少车多，龙尾就接近小瀝源。咁另外啦，亦影响到呢龙翔道去荃湾入返狮子山隧道嗰个位车龙排到去彩虹村。咁窝打老道去沙田啦，仲有车龙排到去浸会桥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咁另外，九龙城嘅牙前朗道由于有爆水管，牙前朗道近住九龙城街市附近啦，快线都系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柴湾永泰道翠湾村行人桥面小西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生命冇 take two， 喺道路上家长应该时刻 拖實同行的兒童，避免發生意外。最後食安仔提提你，零食是要同朋友分享，獨食易肥。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150是智商定是高度？ 170是重量定是长度？ 不如听下佢哋点讲啦。 上至天文，下至女神，150遇上170，慢慢同你倾。 150遇上170啊！买嘢嚟讲，我梗系拣贵嗰个啦。正所谓一分钱一分货啊嘛。 逢星期六下昼三至五，香港电台第二台。 150遇上170，嗌极都嗌唔停。 其实你明唔明啊？ 四个25岁青年人嘅奋斗故事。 过去25年，国家同香港一同成长， 希望可以同大家一齐过得更加美好。幸福同充满活力， 只要大家唔好放弃希望，齐步向前，香港仍然系我哋嘅家。 只要勇敢面对，幸福一定会喺我哋身边。 新时代奋斗者领衔主演，出发2022舞台剧，10月22日晚上11:35，港台电视30日。 强哥，装好个狗臂架嚟搭个吊棚未啊？ 还好没有你在， 一早搞掂晒啦，你放心。 唔系啊，点解得一粒系搵螺丝嘅？强哥，每个狗臂架都应该最少有3粒系搵螺丝噶噃。 大家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高处工作要谨慎，认真注意勿分神。我系安俊豪。 小心上等，病往走近。坐得都要动身，至少呢凳每天行多一阵，慢性病会离身。 我是邓俊文，成日坐身体会变差的。 我是李慧思，要预防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记得吃少啲凳，每天行多一阵。 即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录音时他听到的版本原来不是这样的。 谁还想伤心多半天，爱逐秒衰竭，谁还想争执不要面，恨随时尽失。密切接触没限时，痛苦纠缠，仍为你助眼前，爱太曲折。谁宁愿心死都靠意，痛无法终结。谁宁愿分手中暂时，何以彼此那么仁慈？苦恋到现时，为决裂而胆怯。 Cloud 话当佢录晒所有 vocal， 监制听落咧就觉得编曲上面可以再执再编。去令到人同歌更加融合，原来編曲都可以度身订造嘅。 何苦伤心多半天，我逐秒衰竭，何苦争执不要面，恨随时宣泄。 作曲徐佩恩，填词阿木，編曲监制冯汉铭。上榜3星期，上升4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5位。Cloud 云浩影，密切接触者。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老卓，企起身。 咩事啊，老师？ 我仲未合眼瞓啊。 我冇合眼瞓、啊，我头先眯埋我谂嘢啫。谂 嘢系嘛？好，我问你一个问题：有一只狗，一只猫，一只老鼠，佢哋要搭船过河。狗会咬只猫，猫又会咬只老鼠。请问？分几多次先可以全部过晒河，冇人受伤咧？ 我知，一次。 点解？ 因为只要开咗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百汇人》俾佢哋听，佢哋就唔会咬对方啦。 冇错，早晨，早晨，我系梁继章。 早晨，瑞瑞。 早晨，我系开心强。 每日早晨，早晨，礼拜四啦，欢迎大家， 欢迎光临。 丰收最快乐， 我哋每日围埋窒下，绝冇心病。我问题成日笑，是个好友，确系无谓去分你我他。丰收最快乐， 世事 确系无从预计或会失败。你若垂头扮海就会输晒。记住成日要听风啊 show， 即刻会快乐。 愿你亦记住了，不要谷气，日与夜记住笑，不要生气。Yeah. 记住有我哋，笑就笑到粒地，每日风 show 好欢喜。愿你亦记住了，不要谷气，日与夜记住笑，不要生气。Yeah.每日听住我哋，快乐过食鸡髀，每日尽情笑，不需谷气。 好彩啦，每日咧不要谷气啊！咁啊，听住我哋嘅节目《风骚快人》咧，因为每一天都做个开开心心嘅人嘅。 冇错。 今日咧个天气就 OKK 都几好嘅，咁啊强烈季候风信号悬挂，咁啊24度气温，相对湿度60%。 今朝早咧，我就真系未见官啊，先打80%啦吓，咁啊塞车咧塞咗1.20小时。 我都戥你辛苦啊， 系辛苦噶，真真正正系感觉到又好心急啦，同埋咧又唔知行边条路好啊。因为一早咧就每一日我出门口咧，我一定会听一听嘅就系交通消息嘅，我即系香港电台嘅交通消息。听咗之后嘅话就吓，狮子山隧道嗰度咧冇咗一条慢线，咁、我都估计嘅就应该都会好大件事噶啦。咁因为我一定要经呢条路咧，我先至可以翻到电台嘅。咁所以咧就改行其他嘅路线啦。其他的路线我想可能因为其他的车辆都是收到这个劝喻、全部都是一路都是塞的，即其实基本上我由今早在大埔一路塞到回来。 哇、 我想、行车的时速我想大约是平均30度、 塞 车真的好像龟速一样， 最无奈就是 快过龟、 好 好 对一架车来讲是明白。 塞车最无奈就是你想改你又改不到，即是你局限。但是他又不动。 没错。 同埋因为你知道自己有工作在身，你又心急。 心急 即是几样东西加埋。我今天就傻人有傻福，其实我真的没有听到，今天我没有听到这个交通消息。我不知道。去到这个狮子山隧道入口的时候，觉得咦比平时真的塞了。但我已经差不多埋到入口了。即是塞都已经差不多埋到入口。 你那个位置是没什么问题的。因为你永远其实你可以这样讲的，就是如果你一路排緊隊入緊呢個獅子山隧道嘅話，你係喺中途嗰度插入嚟噶嘛？ 嗯，可以咁話。係啦， 係 我係 你唔會你唔會阻你 捱唔到你嗰邊啊嘛，因為你由大埔嗰邊開始塞。 仲有嘅就我倒灌啊嘛，所有嗰啲車全部都係倒灌曬喺我哋嗰邊啦。咁、所以其實我係喺呢個大埔已經開始 已經開始塞，係嗰度會用好多時間。 冇錯。 咁啊，同埋隧道公司今日咧就將入沙田有一條嘅管道咧就 block 咗，愛嚟做俾埋我哋出，即係話其實我哋雖然封咗一邊咧。但是呢我哋等于有两条隧道，因为只不过是唔同咗 啲嘅料， 係等于两条线。但 係 呢咁又要咁讲，九龙入嚟就好塞喎、因为攞咗佢一条线嘛。 係 啊，所以呢样嘢永远就係一个叫做你平衡下啦，到底呢边塞好定呢边塞好。咁、今日呢就出九龙就唔算好塞。 係啊， 入嚟呢我就见到嗰条龙呢，哇係一路倒灌，好似你话就係倒灌返落呢个窝打嗰度，咁揸緊车嘅朋友，而家应该先听交通消息就好多啦。 而家冇事啦，而家已经完全冇事啦。今朝早嘅话，若果你系即系出去呢、這个，总之你要用狮子山隧道嘅话咧，就真系要改道咯。我就行咗大老山隧道咯，即系有嗰度屈翻嚟咁，但系所有嘅车都系行喺嗰边嘅话，所以亦都冇办法。系啦，呢一条真系得一条路啫， 得一条路 系啦，得一条路。对于我嚟讲， 人生都系有时得一条路，咁你就谂办法点样可以消化呢条路啦。我记得好多年之前咧，我仲翻紧呢一个风骚范围嗰阵时啊，即系好多年之前啦。有一日就系咁啦，咦？我见到交通意外，咁啊塞晒啦，我就。我嗰時做住西環喎，西環翻嚟咁啊，屈咗另外一條路，點知咧越屈就越塞，我又再改路，點知又去一條路咧仲塞，嗰啲叫做你明唔明啊？ 我完全明你嘅心態， 西環做兩一陣，你明唔明嗰啲心態？唔得呢條塞，我要去嗰度，點知嗰度咦仲塞喎？ 唔係你嘅心態一定會啦，而且你個人咁心急， 咁心急， 因為我見到你其實有時你塞塞地，你都會 cut 線噶嘛，我唔 係 嗰只嚟嘅，即 係 我就算塞塞地嘅話，我都會喺前邊即係慢慢排隊嘅。你係嗰種人嘅話，你一定會 半秒我都唔忍。 不断咁样去转路线， 嗰次系我人生第一次真系即系迟咗，即系搣唔到十点嗰个 deadline， 我净系迟咗，唔知几多，唔知迟咗几耐，我都唔记得。咁咯，咁系几唔开心。 大家都明嘅，即系如果你系有呢个交通嘅问题嘅话，咁都唔 系 想嘅。 马老师有冇试过啊？即系交通上嘅阻滞？ 还好，即系 你因为你行得慢啫。 佢唔觉塞， 系佢唔觉塞噶，因为佢行得慢。 佢呢、這个呢 speed is 你可以唔笑 嘅，俾呢个速度对 我微笑， 系啊，你可以唔笑。 系啊，唔系，但系 你行得慢，所以佢唔觉得好塞。 佢仲要快咧，就 系因为呢个我龟速啊 嘛。唔好揸咁快，司机。 所以佢咪话呢个系龟速咯，即系你话对于一架车嚟讲，三十米，你觉得 十几啊？ 系啊，佢话快过只龟嘅。O K， 真系快过只龟啊！ 快过只龟嚟去讲嘅话，咁我冇算好快。 即系佢揸车呢啲学神都话系咪快啲阿叔？学神都嫌佢慢。 我记得考车嗰阵时咧，我系响土瓜湾嗰度考嘅。我记得，因为我第二次考，心理压力好大，好大，好大，大到咧系好小心翼翼。 我惊佢一阵讲咗好多嘢。 你知唔知我时速系几多啊？二十。跟住考 唔系唔系，你讲紧考车啊？ 考车嗰阵时啊， 即系呢样嘢咧。 系啊，跟住嗰个坐喺我隔篱嗰个考牌官咧， 系啊，喂，得快啲， 系啊。 你知唔知你依家揸紧几多啊？二十。你知唔知你揸得好慢啊？知。你知唔知你咁样阻住人哋其他道路使用者啊？ 嗯。 知。咁你仲行咁慢？死啦！我真系好惊嗰阵时。 你揸快啲咯。 系啊，即刻揸快啊！但系真系好大。 你揸快啲，一抌抌一百。 啱唔啱啊 Sir？ 咁啱唔啱？ 你叫我快啲。 俾我落车，俾我落车。 我快八十，咁 OK 啊？攞翻个平均。 咩？慢又唔得，快又唔得。好恶我嚟噶吓。肥唔肥啊？嗰次肥唔肥？ 肥啦。 冇肥，第二次佢。 竟然冇肥。 竟然冇肥，系佢嫌佢。 咦？咁如果以你呢个 example 嚟计，咁慢好过快喎。 系啊， 即系佢虽然提你，但系佢冇因为咁肥你。 系啊，系啊， 所以其实呢个考官都几好啊。 几好啊，真系。 我嗰日咧 ，exactly 就喺沙田区咧，我见到，因为沙田近住呢个驾驶学院咧，都几多考车嘅。 嗯、 我嗰日前面咧就有一个考紧车嘅哥哥仔啦，咁样、嗯、真系揸紧好似你咁样十几、十几、二十，我谂二十一定唔过。咁、 嗯、 当时咧，我真系出于呢一个同情心，我真系唔想嘟，亦都唔想超前，因为我真系唔想累人咯。 系、 啊，因为而家我听闻咧排考车排好耐噶嘛。 系啊，系乜嘢都系。学都系啊， 所以如果肥咗，可能佢要两年后先至 系啦，唔记得咗点揸。 会噶，会噶，系啊。 咁所以我绝对 系、 等咯，等佢慢慢行，慢慢行。但我都谂咁慢好咩？但如果我而家听翻你呢个例子咧，咁、原来慢都可能好过快，即系唔算系飞途咯。 我唔记得我自己系即系，但我觉得嗰时候我系上我考车嘅时候系非常之顺利噶。即 系 直头系 女仔多数真系一次， 未必关事，未必 关事。 我 有个朋友，我考咗四次，到最后屘就佢放弃。 女仔 唔考啦， 系咪马小强咁样 嘅？唔知啊，佢咁嘅样，哇咁嘅样就唔单止考唔到车牌啦，系嘛？好多人都 我 做唔到 啊！我唔同你考， 你讲紧系咪生成咁嘅样啊？定系佢做嘢系 咁 嘅 样？ 请你讲清楚。 个样生出嚟好似马小强咁嘅样，我 操！仲要系女仔，咁啊真系好开心啊！ 跟住仲要好掂。唔舒服啊！ 系啊，你知啦，人哋块面咁长，系咪？拧过去咗好耐时间噶嘛，我睇得嚟啊，其实都撞到我啦。 我揿安住个下巴揿噶，得唔得啊？我挂咗个下巴揿安住，得唔得啊？你揿咗唔得啦？揿咗 又系啦，嗱系咪啊？ 揿咗掀起， 我都话噶啦， 窒息症又嚟啦。 佢系不定时，总之唔知做乜嘢嘅话咧，佢就会狗咳。 佢就嚟料啦。 啲狗咳佢又起啦，咁样噶，明白嘅。 不过考车咧，大家都考过啦，我哋再做啊。其实真 系 好大压力。 大压力， 真系好大压力。 系噶， 嗰阵时唔使排咁耐，但系喂，虽然唔使排咁耐啫，你每排一次，你肥咗，你要俾钱， 好贵啊， 嗰嚿钱 贵嘅。 对于 我 哋嚟讲，我咧好大嘅成，我唔记得而家几多钱啦。 对于你嚟讲，应该唔系好大。 唔系咯，十岁啦， 好多年，好大啊！ 喂，跌咗一千蚊都费事执， 好大啊！每次考车咧，师傅又俾好多嗰啲街拉你，但系你上咗路，你咩都唔记得晒， 系啊， 咩都唔记得晒， 所以一路好走。你咪意思你上咗路， 系咪先？ 你咁样。 个脑空晒噶，你一坐你上个车上面， 真 系 唔记得晒。 系咩？ 我觉得我自己真系喺呢方面嘅，即系操控啲机器，我系 OK 嘅。嗱，我而家谂翻起，我唔系好惊噶。可能因为真系嗰阵时候，我个教车师傅真系好好啊。 你 系 咪好细个？ 我讲过好多次噶啦，系啊，我好细个考嘅。同埋咧，就系嗰个教车师傅真系好好。我仲记得嗰阵时候佢教我嘅时候，你知佢用模型噶 咩咩？哦， 佢用个模型，即系佢用一架模型车嚟去话俾我听，究竟你应该要点样拍嗰啲 S 位？你嗰个拍呢个 L 位，你应该要点拍嘅？佢唔系先教我点拍，佢系用一个模型车话俾我知，你应该系要点样攞位，点样睇周围附近。 人嘅角度，我係呢一世都記得嘅，所以我而家都好差。 阿馬老師，你咪考兩次啊？ 我考兩次， 我都係兩次。 係啊，我第一次。 其實我諗我哋唔算多啦， 唔算多， 兩次嘅平均都要兩次，所以佢好犀利。嗱，不過咁。我一个朋友，佢一次过啦，咁仲喺我哋面前耀武扬威。我一次过咁， 男定女？ 男仔， 男仔。 边个啊？ 欣话俾你听啊，以前都喺电台做嘅。咁于是咧，佢买架车啦，即刻买架车啦，因为一次咁觉得好顺利啦。可能佢一次系真系考到嘅，但基本上佢唔够钟，唔够钟意思即系佢学嘅钟数唔够，信心唔够。买完架车咧，佢话佢不停喺停车场自己兜兜兜。 呢、這個 跟住就賣咗架車啦，佢直情街 冇出過去， 冇出，係 嘛？咁你有冇諗過佢架車嘅感受？ 冇出過， 係啦，即係冇攞手袋， 個棍都冇離開過， 好慘！ 哎呀， 架車好慘， 即係未試過入油噶啦， 佢補鐘咪得啦， 係咯，我唔知啊， 補鐘咪 即 係 好笑嘅， 驚青，我驚青嗰啲人， 係嘅， 結果而家咧。 冇揸车啦，一路咁多年， 一路都冇 揸车啦。 总之佢有个牌， 系一次考到亦都未必好。 系 咁，你话考几次咧？好似你朋友咁，可能冇晒信心，诶唔考啦。我都听过， 我唔知有啲人系咪天生嘅，因为我觉得佢考唔到系好嘅。 嗱，冇方向感， 你总会咁样嘅。你方向感唔系嘅，唔关事。我觉得佢就系话佢总会嘅，就系话知道唔系咁好啊吓。我哋都会话点解你会考唔到啊？考第三次你都考唔到，我你试下你揸俾我睇。咁啊，当然会喺啲好 安全 嘅地方，即系好可能你讲紧系嗰啲停车场啊咁样，叫佢揸揸啦。你完全觉得佢咧好似如在梦中咁样嘅，即系佢上咗架车嘅时候，佢唔知道自己要做紧乜嘢。咁我就。算啦，落翻架车。我话其实你真系要好好地去学咯。同埋，若果你真系揸唔到嘅，真系会 fail 嘅话，我觉得算啦，你不如唔好再谂， 唔好勉强。呢个唔一定要实行嘅。 我记得新牌仔嘅时候咧，有啲位置咧，你 系 好惊嘅。第一次过隧道，你惊唔 惊？系啊，好惊啊！ 嗰阵时候冇嗰啲嘟噶嘛，你要停喺嗰个位， 又惊撞埋佢停咯，我惊撞死阿婶。我惊白嗰只手飞走咗， 高速又惊。 我记得第一次嘅时候咧，系啦，我系过咗佢啊，过咗佢，跟住佢以为我唔惊，喂， 我都试过过咗，我都试过过咗， 仲惊， 喂， 即刻踩停，踩停之后咁跟住身边，我 开门落车好淤咁啊嘛， 系啊，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我仲要跑佢几步啦，跑咗几步翻俾佢，我过咗好多，因为其实我喺度谂，我就到，我应该要踩刹掣嘅时候，我就踩咗嗰个油门，所以我就过咗，我其实我系危险。 要踩油门，踩错油门系好危险嘅。 系啊，同埋喺你自己个失咗神嘅状态之下嘅话，你踩咗个油门咯。但我唔系过咗好多啫。咁但系佢嗌住我之后，跟住我净系话唔好意思，我新牌仔嗰阵，我都明嘅，我都见唔少啊。 系啊，应该见唔少，佢知见。嗱，除咗新牌仔之外咧，其实揸车咧分神系最恐怖， 系啊， 最有意外。我有两个朋友，一阵话俾你听，有一个你都识嘅。咁咧，佢一个咧就系跌包纸巾啫，跌咪由佢跌咯，系咪？跌咪由佢跌咯。佢另个。头过去，伸只手，嘣咁就撞咗啦，跌纸巾一包纸巾仔。哦，另外一个咧，佢停一停，跟住有个人同佢打招呼啊，诶喂 ，hello hello 咁样，跟住诶 hello， 敲完佢一踩就撞咗前面埲墙，所以就 咁你冇叫我同佢打招呼搵赔， 最衰系你，最衰系你累我炒车， 仲有啊打蚊啊， 哦 系啊系啊系啊， 你有佢 好烦啊，但系啲蚊， 哎呀。 总之路路平安，大家听住我节目《风骚快活人》星期四啊，我哋有王菲重唱嘅呢个版本，《我爱着班》啊。 我哋嘅星期四爱好系列就是、一首令你感到幸福嘅歌曲。呢、這个人生咧，好多嘢可以令你感到幸福嘅。到底你自己心里边最幸福嘅，谂起边首歌咧，可以留言啊！天气有阳光，吹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本周后期大致天晴啊！先听咧十点半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唔认同施政报告嘅措施要同其他地方比较，认为当中好多措施已经好进取，部分措施要顾及本地就业，又话最重要系做好自身优势，发挥到淋漓尽致。李家超出席电台联播节目，回应有评论指施政报告部分措施被指同新加坡类似，但本港嘅大前提系要放宽检疫政策。李家超说，检疫政策是要在可控范围给予社会最大空间，让各项活动可以稳妥推进。他说任何政策不能够短视，要有长远目光。又说在三至四月疫情期间，不少人染疫过身，对他来说不只是作数字，而是家人出事。有市民致电节目指，有人离开香港是因为欠缺自由，又质疑国家不爱香港。李家超回应，国家十分关爱香港，在多方面都好照顾香港，例如十四五规划中给予香港八个中心定位。被问到为何香港和内地迟迟未能通关，李家超说，需要明白国家的防疫政策有其独特考虑，亦都一视同仁，强调疫隔离政策如果不是获内地同意，是不可能商讨。行政長官李家超說，現階段針對樓價的辣椒仍然有存在價值，本港樓價仍然在高位，政府亦都關注是不是有炒賣的情況、成交量和香港經濟情況等，又說他和財政司司長每日都動態留意變化。在电台联播节目，市民郭小姐致电话，自己属于中产，曾经买楼之后售出，几年来楼价上升，难以再买楼。李家超话，政策有没有空间调校视乎市场。他说楼价是敏感问题，要好小心处理，制定政策的时候不能够引领令市场更加震荡，避免大上大落。李家超说，现有置业阶梯属于合理，市民大致亦都接受，问题在于是不是有更多供应以满足市民需求。被问到未来会不会有加超 plan 的措施，李家超说，最重要是市民 plan， 市民觉得好的措施最重要。海关破获两宗走私香烟案件，在油麻地、新田和青衣检获共约4300万支怀疑私烟，估计市值大约1亿2000万元。海关在上星期五和六的行动共拘捕六人，年龄介乎42至61岁。南韩新增25431宗新冠确诊个案，再多23名患者不治，累积感染人数超过2521万，28922人死亡。南韩传染病危机应对顾问委员会话，当地疫情回落势头暂停，进入企稳阶段，并预测12月初可能出现新一波疫情。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后期大致天晴，下星期初风势颇大，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6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073点，跌438点，总成交金额43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6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98点，跌1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32.8，跌11.2；盈富基金16.73，跌4.4；美团135.9，跌8.6；恒生中国企业55.1，跌1.66；阿里巴巴69.0，跌3.7；药明生物43.6，跌3.6；比亚迪股份188.9，跌9.5；港交所249.6，跌3.2；李宁49.0，跌3.95。 京东集团159蚊跌9.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49.94，瑞士法郎1.007，加元1.379，人民币7.248，英镑对美元1.12，欧元对美元0.976，澳元对美元0.6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26,945点，跌311点。港金报15,24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23.3美元，卖出1,62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返狮子山隧道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呢，由于係有紧急维修工程封咗慢线啦，咁我头先喺早上10:08呢就同大家讲呢交通係正常啦，咁但呢个时间呢又塞车返啦，啲车行返啊，咁所以而家龙尾排到去隔田村，咁同埋加上呢取消咗呢个潮水式行车，咁所以而家狮隧出九龙呢揸车朋友留意啦，有返车龙㗎，排到去隔田村。差不多接近新田围村的了，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仍然封闭，现在开始有车龙排到去隔田村，刚才受狮隧影响的窝打路道去沙田呢就回复正常，龙翔道去荃湾都是正常，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都是正常，揸车朋友呢这三条路可以走回的，包括窝打路道沙田、龙翔道荃湾和大老山隧道出九龙，但是狮隧呢都是受道路工程影响封了慢线，现在龙尾排到去隔田村，揸车朋友这个时间都是改行其他道路出回九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排到去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常怡道桥底一段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同埋粉岭皇后山桥底方向沙头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上世纪抗美援朝战争之后，新中国对朝鲜的外交策略是点嘅呢？ 而家中朝人民已经赢得呢场胜利啦，我哋应该履行庄严的承诺，在其他国家领土上留下一兵一卒，这个是中国的和平信念和准则啊。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目前最大的影音分享网站计划推出一项新服务，就是整合其他串流影音平台做宣传。当用户在网站见到预告片段，又想看回全套戏又或者影集的话，就可以按个掣订购串流服务，即时欣赏这一出戏。不知道到时的效果如何呢？ 逢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洪建威、支培、知识会社。 我亦都庆幸系撞板嘅年纪系细嘅，咁我好容易可以即系容易有勇气起得翻身，亦都仲有能力去继续跑落去。即系我自己想自己都系一个有经历嘅人嚟嘅，但系因为我嘅经历学到好多嘢，我可以同好多唔同嘅人去倾到偈，就算同一啲比较年长啲嘅前辈啦。我系陆思允。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大家好，我是 J 关心妍。咁我觉得咧最快活嘅时间咧，咁而家当然系同我女女一齐嘅时候啦。咁同佢一齐玩啦，同佢一齐暗去瞓觉啊。咁亦都睇佢咧越嚟越长大，越嚟越乖啦。咁同埋有时咧佢会做一啲嘢去氹我啊，锡我啊。 咁咧同佢呢一啲相处嘅时候咧，就系、是、我最快活嘅时间啦。咁就真系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嘅节目啦。喺呢个疫情呢两年嚟咧，咁不过就算疫情之前，我都会有呢一个嘅做法嘅、 嗯， 就喺外边食嘢咧，我都会特别小心嗰啲餐具嘅安全啦，咁样、嗯、我记得嗰日咧，我咪讲我自己喺西贡行咗一阵啦，咪搵咗间嘢食嘢啦，咁样行下，突然间谂啊，唔得，我一定要买一样嘢，就系咧湿纸巾啦，因为咧唔系为我自己抹嘴抹手啊，而系咧要抹嗰啲 清洁餐具， 因为我谂一啲嘅叫小食店啦，即系嗰啲 小店、 打开道门嗰啲咧就。餐具是要抹一抹的， 其实几时都好，你有没有想过的，譬如可能你做你吃那些云吞面呢，它都是洗完之后那未干它插下来的嘛， 啊、 你有没有看过就是个桶底下 桶底好 真的有些东西 的，其实 我宁愿自己做多一步咯、啊、样今天呢看到一些的文章讲到消毒餐具种种的知识啦、其实有些我都知道的，例如他说如果他你通常你会这样，麻烦你杯热水这样是不是、你我想你会啦，除非你茶楼他是不是都会放在兜给热水你啦，但如果一般食店咧，你要问佢噶嘛，咁、有时咧佢真系合作嘅，就系斟一啲热水俾你嘅，但有时咧佢就浸一啲咧，可能暖啊或者冻冻地嘅水， 或者有啲可能俾客人饮嗰啲咯， 系啦， 系啦，佢会攞俾你嘅， 我都照即系摆喺筷子里洗一洗， 心理上好似好过啲， 系啦，但个文章就话啦，其实如果佢唔系一个 boiling water 咧、基本上系冇乜意思嘅， 系噶，所以我 细菌系浸唔到 嘅，系啊，我一早已经系咁噶啦， 敖散你，敖散你， 因为我屋企人系好中意嘅，每一次咧就去饮茶。你想想已经有很多人的了，他、就会叫那些就早去的、朋友呢就会在帮手洗晒那些杯啊、碟啊、匙羹啊、还有筷子啊，这样我就会觉得他就洗来做什么呢、因为其实基本上正如你所说的，就是他给你那些水是很暧昧的那些温度、 半温 那你会知道的，就是说你感觉上你觉得好一点，就是可能那些尘你可以冲一冲，是这样啦， 其实是感觉良好的， 但是他消不到毒的， 其实是感觉良好的、我都明白的，而且真的就要给这一百度的你都怕了、咁鬼熱喎，係咪先？你都有少少即係鏡住鏡住咁樣。文章就話啦，佢係好多時咧，俾你嘅如果得七十八十咧嘅度數咧，甚至有啲半凍水咧，根本冇用嘅，洗完都係等於冇用嘅咁樣咯。咁啊，另外咧就係用消毒濕紙巾 ，O 唔 OK 咧？咁樣樣。佢理論上咧冇錯嘅，酒精會比熱水更加理想，不過可能仲有少少酒精味殘餘喺嗰個食具度啦，同埋要揮發乾淨先可以使用。咁我做兩樣嘢啦，消毒紙巾、乾紙巾，先買消毒紙巾。再乾紙巾係咪好多事？ 再浸一下，再抹， 會都幾麻煩嘅。點解你唔去買嗰啲？ 口會一會 啊！你點解唔買嗰啲嘅？就係可以俾到，即係嗰個 level 可以去到嘅，就係可以消毒餐具嘅咧。 哦， 係。而家係有嘅，因為其實我一路都唔知。 紙巾定係噴劑啊？ 噴劑，噴劑。咁其實因為試過有一次，就嗰陣時候幫我哋聽電話嘅 Tiffany 咧，佢有一次同我哋去食嘢嘅，我記得。因為佢最後咩一日，我哋咪同你 farewell 嘅。嗰陣我就見佢攞住嗰只噴嗰啲喺度擦，我咩嚟㗎？咁樣佢話唔係啊，呢一隻好好㗎。你買咗之後嘅話，你既可以揾嚟嘅就係消毒自己隻手，亦都可以揾嚟消毒餐具嘅，因為佢嗰、那個 grading， 即係嗰、那個去到嘅嗰個等級咧，係可以咁樣嘅。因為你要消毒嘅話咧，你消毒手嘅，可能你去到70% 嘅酒精，唔、代表你可以食落肚。 係㗎，係㗎。 咁、所以其實呢樣嘢嘅話，大家就要留意咯。 咁嗰日咧，同阿朋友食飯咧，佢拎咗一支咧類似原子筆咁長㗎啦、一支好似類似細電筒咁，但係就噴一啲水氣、霧氣啊。 我知。 霧氣出嚟， 我都有朋友有咩 都噴，咩都噴，咩都噴，咩都噴，跟住佢。 我有個 coating 喺度啊！ 佢叫我望住佢咧，佢話唔驚，食得㗎咁樣。咁我就問啦， 咁可唔可以噴落口啊？ 咁係啦，我就問 mechanism 係點咧？如果佢食得，佢點殺死啲菌咧？即係我都冇事，啲菌應該會有事。即係唔知啦。總之大家對呢個用品你信，咁你咪信。 我諗佢意思嘅就係話，如果你係將嗰樣嘢擺咗噴咗落去嗰啲嘅器皿上面好，又或者點樣都好，佢黐咗喺嗰度嘅話，係可以食咯。我諗唔代表嘅就係你可以直接咁樣噴落口嗰度消毒。 但係意思即係話佢係殺菌啊嘛。係 啊。 点解可以杀到菌啊？意思， 即系杀到菌嘅嘢，你就会觉得佢就应该唔食得。 系啊，嗱，如果唔系头先佢文章都讲啦，嗰啲消毒嘅湿纸巾抹完，你都要等一阵，等佢挥发咗先。 系，咁冇人食呢个消毒湿纸巾噶系嘛？ 当然唔会啦，肚饿都冇，肚饿都冇， 唔会 有人市民 唔够送啊， 抌两包 够送啊， 我啲粉皮啊，切两条先。 你哋有咩好嘅办法咧？阿马 冇噶啦， 你唔理嘅， 我好。 求其嗰啲方面。 嗱，你唔夠我有個朋友求其，佢點樣你知唔知？佢求其到點？ 係 揾隻手嚟抹。咁樣 咁就唔好啦， 我就話 污糟過筷子， 你隻手咪仲污糟。大菌食細菌，呢個阿媽教落嘅時候，大菌食細菌，咩細菌當補品咁。咁我寧願唔抹啦，揾隻手咁捽又 捽唔抹啦。第一樣嘢我留意嘅，因為係一個老人家話過我嘅，我就記到實啦。因為嗰啲如果你譬如話人多嗰啲大台咧。中間咪個轉盤嘅，嗰啲轉盤咧通常啲夥計你真係個地下度碌碌碌碌碌嘅，咁、然後擺到上台咧，其實嗰條邊咧好污糟嘅。嗰陣時咧就唔知道，即係啲筷子懟到落嗰條邊度咧，個老人家就話：哇，好污糟㗎嗰度！咁、就提醒咗我，以後咧我都會提醒，譬如話去飲茶大台嗰啲人咧， 唔好擺嘢落個轉盤。 係啦，即係唔好嗰啲筷子唔好擺咁前，你會掂到。 其實所有台面我都係污糟嘅，所有台面我 佢 話係 佢應該唔會抹嘅，我都唔覺得佢會抹嘅。 又唔好咁講，我見過佢哋揾滾茶淥嘅，即係倒啲茶落去咁樣 淥面啫，但係嗰條邊啊嘛，而家係側邊嗰條邊。 即系你好介意佢条 miss 得边？ 系啊， 系 佢 就 miss。 咁你条边干唔干净啊？ 佢条边，佢条边喺边啊？剪咗咯。 哎呀， 唔系咩？ 水平唔同，质量唔同。 系啊，我都系咁话。我好同意你讲呢句说话。 终于可望你千遍，常常怀念当天，常盼一天。分散的可再见 I miss you my friend 身边的或已改变人随年成熟一点明理一点但情未变你的声音 网上情，不能忘记就好好记住吧。曾几何时，你最爱嘅人离开咗你，你好伤心，你嘅朋友都知你好伤心，好担心你。但你同佢哋话唔使惊，总有一日我会忘记佢。其实你只系装作坚强，不过朋友听到你咁讲，又唔好意思再讲啲乜嘢。人非草木，其实软弱都唔紧要，甚至为咗嗰个人而喊都唔紧要。每一个人都爱过，我哋都知道所谓嘅忘记，即系尝试将佢同我哋嘅回忆慢慢淡忘，而唔系根本可以完全忘记呢一个人。我相信除咗失忆之外，冇人可以将以前爱过嘅人完全彻底忘记。所以就算忘记唔到，其实冇所谓。既然忘记唔到，就不如好好记住，等呢一个人永远咁活喺你嘅心里边。偶然挂念一下佢，偶然喺心里边向佢表白一下，话俾佢听你仲好爱佢，你仍然冇忘记佢。回想有阵时系一种好自虐嘅事，因为如果你只能够透过回想先可以想起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件事，咁证明佢哋只系活于你嘅过去。今日就算佢仍然喺呢个世界，在这个地球，甚至在香港，你不可以见他们，不可以找他们，但是不可以摆低他们。你每次经历再想回都会哭，哭完之后虽然心情好了一点，但是仍然挂住他。我们都知道，其实摆低一个人，摆低一段感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如果你真的不能够忘记他，就好好记住他。当有一日再想起佢嘅时候，眼泪不再流啦，心情不再变坏，咁就证明你已经忘记咗佢。 更能让我去用爱。 做个打工仔都知道咧，有阵时咧即系泪往肚里流啦。咁啊，讨论区咧即系有篇发文咧，就有个港妈吓，咁啊个仔都大个噶啦，出咗嚟做嘢，咁啊见到个仔咧成日都好夜翻，好夜翻咁样。咁啊有一晚咧，终于见到个仔又好夜翻，就问做咩事啊？咁点知咧就点着咗，系啦，点着咗佢心里边嗰啲抑郁啦，一爆咁就喊啦。妈妈嘅心痛啦，哎呀，真系咁辛苦，唔好做啦咁样样。咁啊摆上去之后咧，啲网民两极反应啦，咁即系阿妈好关心。好锡个仔，但系都好多人咧就话，其实系要挨下噶。如果阿妈喐啲，就叫佢，诶唔好做啦咁样。可能份份工 end up 都系咁样噶。 我想问下个男仔， 个男仔到最后尾嘅时候同佢讲，佢就系话我可以挨下先啊，我会再做多一阵先。系啊，但系迟啲睇下点样先啦。咁个 仔又好噶，个仔个态度好噶。 妈妈都冇问题啊，我觉得妈妈一定会有咁嘅反应嘅。 有， 但系 我 觉得最紧要嘅就系你个仔仔系咁嘅话，我觉得应该值得大家个掌声咯。 系啊， 系咪啊？你教到个仔咁样，系咪啊？通常因为咁样，佢话系翻咗工唔系好长嘅时间。最初嘅时候，你就会发觉嘅就系佢都好准时翻工嘅，放工嘅，同埋就个仔翻嚟系开心嘅。但系慢慢就发觉嘅就系佢又迟啲，又要留嘢俾佢食，迟少少。去到嘅就系佢试过有一晚嘅就系两点钟先翻嚟，咁就应该有问题啦。 其实呢啲工种系绝对唔少嘅。我想讲，我以前咧，不过又唔应该用电视台嚟做例子。电视台真系会几癫。到噶，因为我都试过嗰阵时喺一个电视台做啦，咁样做每十几个钟头，跟住唞三个四个钟，又再十几咁样 run， 咁我都有少少崩溃嘅，但我从来冇同我爸妈讲，但佢哋又冇。做咩？我将佢哋有得 以前唔会嘅， 真唔会， 真系唔会嘅。 佢会问我 读书做嘢都唔问嘅，你有冇发觉？ 系啊， 系啊， 依你讲得啱。 系啊，以前系从来都唔问嘅。 我拣边间大学？读乜嘢？咩点解读传理？佢完全 佢哋都唔 识。交学费 啊！等佢哋系自己，等你自己去决定嘅。我哋以前系咁。 我最辛苦、最辛苦嗰份工咧， 系 一份暑期工。 唔系而家 嘛？唔系 呢一份系超级辛苦。 跟咗个同学，佢爸爸系做地盘嘅。我呢個真係未講，我做咗半日真係頂唔順，就去嗰啲地盤嗰度咧，我負責就係推嗰啲泥車啊，好難推，好重。我推第二輪咧，架車反咗。 佢係咪擺磚頭啊？ 啊泥啊， 推泥啊， 泥啊，泥啊，仲要係一條好窄嘅木板咁樣推落去。我以為好容易咧，真係唔得。下晝咧，我同嗰個同學講，我真係唔做。佢比我送汽水更辛苦。 記唔記得嗰陣時有幾多錢啊？ 佢都冇做， 記得啦， 我 剩 錢都冇攞，半日都有錢 啦， 半日 我唔記得啦， 佢冇啊， 握手 應該 得啦，四眼仔走得啦， 睇你個樣都知你唔會做咁長。 大把好似你咁嘅四廿龟， 大把 大把要四廿龟。 哇！所以我其实真系好佩服嗰啲建筑工人，好辛苦。 仲有嗰啲托米嗰啲，即系喺个三个马嚟托米嗰啲咧，喺度勾住个米一摆，佢哋一托托几爆，你知唔 知 啲米好重噶？ 我梗系知啦，我早轮都话买210公斤，我都想死啦。 系啊， 佢哋嗰啲系五，以前我记得咧，大麻包袋咧系50斤一包嘅，系香港16两嗰啲斤就唔系而家嗰啲钱啦， 好重 的。 唔系用劳力嘅朋友，我哋固然系好辛苦啦。其实有时我哋觉得佢真系好犀利。我最劲有一次嘅就是我搬屋，我见到就有一个同我差唔多高嘅一个哥哥仔，佢自己可以孭个雪柜 啊， 由三楼行落去，即系我哋嗰啲村屋啊，由三楼嗰度系行落去下边。哇，你真系得！我讲紧唔系细细个嗰啲雪柜 啊， 高过个人嘅雪柜啊，佢就扎两条麻绳，跟住咧就孭住咁样落去， 就到个位就。 佢真 係 好勁咯！ 除咗重量之外咧，有時佢哋要左就右就，因為佢啲 lift 又窄，樓梯又窄，嗰樣嘢已經係技巧嚟。 同埋佢哋好叻噶，我又見過有一次又係搬一個衣櫃，跟住你發覺嘅就係佢用個板車，嗰個板車嘅仲要係啲角度計到啱啱好。佢就話：嗱，我托喺呢個位，你幫我攝個板車落去。我係咪真係得噶？真係得！攝咗個板車落去之後咧，佢移到咁上，我就講好。喺呢個時候我再托喺嘅話，你就將個板車擺去另外嗰一邊。咁跟住我就真係預示者嘅話，三爬兩過就搞掂。 所以真係好犀利㗎，搬到啲 真係好鬼勁。 如果你今日係幫人搬緊屋聽緊嘅，同你講聲犀利。 係啊，向你致敬啊！每一個人其實做佢哋嘅行業都有佢哋自己嘅藝術喺度嘅，你哋真係個個都好叻啊！ 冇錯，係 啊。 嗱，11点之後翻嚟就愛好系列㗎啦。今日再講一次就係一首， 冇錯，就係、是、一首令你覺得幸福嘅歌。 正啊正啊，真係好難揀啊！好，先咧11点新聞報告翻嚟繼續。 展望今个星期后期大致天晴，下星期初风势颇大，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5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194点，跌316点，总成交金额52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9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89点，跌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34.8跌9.2，盈富基金16.85跌3.2，美团138.2跌6.3，恒生中国企业55.5系跌1.26，阿里巴巴69.4跌3.3，药明生物43.85跌3.35，比亚迪股份191.9系跌6.5，李宁51.05跌1.9，港交所253.6升8毫，京东集团161.2跌7.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8.795，瑞士法郎7.804，澳元4.901，加元5.693，新西兰元4.424，欧元7.6659。每百日元对港元5.2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27。日经平均指数报26954点，跌303点。港金报1524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25.1美元，卖出162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狮子山隧道啦，咁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咧，较早前有维修工程嘅，而家已经完成啦，咁慢线咧就解封，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啊，咁揸车朋友咧可以行翻狮隧出九龙啦，就系道路工程已经系完成，慢线重开，咁你就可以行翻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咁而家荃湾路入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同埋粉岭皇后山桥底方向沙头角。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咁再提多你一次啊，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啦，工程已经系完成，慢线重开。咁狮隧出九龙交通回复正常。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0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3-24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你亦可以在网上递交申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第二台周末新节目 150遇上170， 全新组合 奔神、 小梁、 Nami、 Mika、 船仔、 Vicky、 莉莉姑，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150遇上170，听极都听唔定。 CIBS 人人广播， 啊，几时落堂啊？ 要学生有学习动力，有一个愉快的学习环境，真的很重要的。 总司令当然就是学校的校长啦。 怎样看着学校方向啊？ 带领团队去成长。 希望学生每日翻学都可以开开心心。 CIBS 节目，愉快学习总之咧，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根据法例，经各个出入境管制站抵港的人，如果管有总值高于120,000港元的货币或不记名可转让票据，例如旅行支票，必须主动在红通道向海关书面申报。其他抵港人士或离港人士，如果海关人员要求，就要如实披露。以货物形式跨境运送，亦要上网预先申报，违例者可被检控。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他加绿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Tagalog. Ang pamahalaan ay naghahandog ng libreng bakuna sa COVID-19 para sa lahat ng mga taong karapat-dapat. Maaari sila makatanggap ng bakuna sa itinaga mga klinika, ospital, mga mobile estasyon ng pagbabakuna o mga sentro ng pagbabakuna sa komunidad o CVC. Ang mga taong nais tumanggap ng bakuna ay dapat magsagawa ng appointment sa lalong madaling panahon. Ang mga same-day ticket ay pamamahagi sa mga napiling CVC para sa mga ilang karapat-dapat na tao. Patuloy na susubaybayan ng pamahalaan at ng komite ng mga dalubhasa ang kaligtasan ng mga bakuna sa COVID-19. Hinahayaan ng bakuna ang iyong katawan na labanang mabuti ang sakit. Sa ilalim ng banta ng mga mutant virus strain, dapat tumatanggap ang una at ikalawang dosis ng bakuna sa lalong madaling panahon at tanggapin ang ikatlong dosis ng bakuna upang pahusayin ang proteksyon. Ito ay mahalaga sa pagpapatuloy ng mga normal na paraan ng pamumuhay. Bisitahin ang thematic website para sa karagdagang impormasyon, www.covidvaccine.gov.hk.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化活人了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通宵白云星期四第二个钟头11:11，24度气温，相对湿度56%，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悬挂嘅。 爱好系列， 一首令你感到幸福嘅歌。 冇错，每个人对幸福个解说都唔同， 梗系啦， 唔同年纪有唔同嘅感觉啦。其实今日我都转咗几次歌吓，其中一只歌曲咧，我系差唔多入嚟嘅时候，突然间谂翻，啊呢个真系几好咁嘅样。正如我头先所讲咧，每一个人咧对幸福嗰个嘅感觉都唔同啦。 你讲下你自己对于个幸福嘅感觉。 细个嘅时候，我觉得幸福咧就系可以拍拖啊。虽然咧我读好大先有拍拖嘅，因为我哋读嗰啲男校啦，咁我又系嗰啲怕丑仔啦，好多时咧就第一冇机会，就算有机会咧，学校同学校咧有啲 有佢讲先， 有啲 join function 啊，嗰啲叫做男女校一齐啊， 嗰 啲阿马利曼校长都讲，你哋学校中意同我哋一齐合作，好多啲咁嘅 music festival， 但我通常咧我都系冇乜点参与嘅，都系坐喺观众席睇嘅啫咁嘅样。第一，我觉得我自己唔识唱歌啦，所以因为你 music festival 实际上表演啊咩 jam 啊嗰啲咁样，我又冇参加啦。好啦，咁啊到。再大啲咧，我就覺得有一份好嘅工作，或者一份咧我自己中意嘅工作咧，就幸福啦咁樣。但直至嗰段時間，我都唔覺得我而家揀呢一隻歌嗰種係幸福嘅。今日我覺得，如果你有一個開心、安靜、屬於你自己嘅地方，就係一種幸福。嗰個地方叫做家，一個你喜歡嘅，留喺裏邊幾耐都唔會有一種悶嘅感覺嘅地方。翻到屋企。你喜欢做些什么都可以，不需要再有些面具挂在面上，喜欢怎样享受这个空间都可以，可以有这一只。 奋力过，挨骂过，如做错，谁又会原谅我？怀念家中被窝，想去躲，这样吃力求什么？投入过，麻木过，磨练过，沉闷过，疲累过，其实我进取吗？时间从未敢蹉跎，赚到几多？赚到的只是你，能被你温柔无味的照顾，被你那么在乎，平日有你总怀疑忘记辛苦。着有你多， 少都变宝，荡在平静地铺上漫谈来日旅途，回到家中便有你倒，一碗暖烫的鼓舞，沾湿我眼睛，有人祈求我归家来。你明白我，成就过谁又说容易过，曾受了气几多，能听我解释因何在这被窝，站到的只是你，能被你温柔无力的照顾，被你那么在乎，平日有你纵怀疑忘记辛苦，活着有你多好，多么渺小都变宝，躺在平静地铺上漫谈来日旅途，回到家中便有你多好，一碗暖烫的鼓舞，我眼睛有人祈求我归家，自问已经得到，得到你比一切好，躺在平静地铺上梦浮云再过路，回到家中便有你倒，张开两臂的湿我眼睛，眼前繁华有几好，来 每一个人都需要，亦都应该值得有一个咁嘅空间，等自己可以咧同屋企人啦，甚至有阵时咧，如果一个人但系留喺一个自己喜欢嘅地方，都系一种幸福嚟嘅、 嗯。 我个人觉得 系、嗯、好啦。嗱，其实我回应翻你头先讲嘅说话，你就话其实幸福系因人而异，我系同意嘅。咁而幸福呢一样嘢嘅话，会唔会觉得咧就会比较抽象咧？同埋嘅就系太宏观咧，嗰样系太大咧。所谓嘅幸福嘅话咧，你都会系寄予一啲嘢，譬如可能正如你所讲啦，读紧书嘅时候嘅话，我希望我可以拍拖。未必可以即刻可以实现到。如果你话我出嚟做嘢嘅时候，我希望可以有一份好嘅工，你未必而家做紧嗰份工系你自己喜欢嘅、 嗯。 又或者到你大咗嘅时候，我希望可以有一个家，可能你都要一啲时间要去追寻呢一样嘅嘢嘅。但系我反而会觉得嘅就系话，大家有冇谂过嘅就系、是、幸福既然系会比较遥不可及一啲，但系幸福感我哋系可以制造的 一种感觉， 系一种感觉嚟嘅，佢系一刹那嘅，佢可以随时系出现喺你自己可以制造，或者系有一刻你哋有冇尝试过噶？ 有啊， 吓，请讲。 我就系一阵嗰首歌，就系、是、嗰一下咧，飘然而至嘅时候咧，我就记到而家嗰种感觉。 好，今早咧有一种香味，系我自己整一个蛋餃子俾自己食。咁当嗰啲食物喺度、 嗯、 即系煮紧嘅时候，嗰种幸福嘅感觉，嗯、加埋一杯咖啡嘅香味， 呢、 這个 就系幸福感啦。 就 系、 是、我今朝嘅幸福。 系啦、啊啊，你谂下幸福感其实好简单嘅。我试过，我有一次嘅就系我揸紧车，翻嚟电台做节目，朝头早。嗰日唔係好濕，但係呢天氣好靚、好舒服、好乾爽。我同自己講嘅就係我而家揸緊車去電台做緊一份我自己好喜歡嘅工作，我覺得好幸福啊！就係嗰一刻嘅啫、嗯。所以我會覺得嘅就係話，如果大家係認同幸福感係可以製造嘅，同埋嗰一刻嘅話，其實係讓你感到幸福嘅，只需要一剎那。但係你將儲起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個唔同嘅幸福感嘅片刻，呢一個就係幸福啦。哦、我突然间头先谂到呢一样嘢咯，好啦，咁继续我想讲嘅一样嘢就系话，点解我会拣呢一首歌呢？就系、是、其实有时都会有一啲唔开心嘅时间，就一定系噶啦。但系亦都开心在于嘅就系话，你身边会有一个人嘅，就系会俾到你有一种嘅承担，同埋有一种嘅扶持。我觉得亦都系俾我有一种嘅，就尤其是系女士们啦吓、我谂呢样嘢未必分男仔女仔嘅，但系总之嘅就系我试过失业，跟住我另外嗰一半同我讲，佢话唔使担心。 外洋嚟。 嗯，哇！ 我覺得嗰下咧，我每一次你諗起、每一次你講，你都會感到黯然。 好有， 所以即係佢未有咁樣嘅能力也好，佢有冇咁嘅能力也好，但係佢喺嗰刻嘅時候，佢希望你可以放心。所以我覺得就係就住呢一句嘅説話嘅話，我就覺得我自己已經係呢個全世界最幸福嘅人。 马老师，你有冇同人讲过说话？唔使惊， 我撑 我有讲过， 但系唔系同我啊，但系唔系同我啊， 唔系同一个 case。 唔系唔系。低处在那极低处，自信受损，是那位给我仍不断叫我别气喘，在我十分转做了坏打算，掉了自尊。是那位给我仍不倦分担我心酸，想亦怕听历史不速之下听，我便要走，然后也有默默永不放手打压毁旧，难关都通通闯过去与你回拥、重新的好好感觉，在这一生没有一天心愿。 卫斯嘅呢一首 《幸福相拥》， 你依家拥有幸福啦， 我系啊，我绝对系啊， 系啊， 你都好幸福啊，阿马老爷， 我知，我你头先问我嗰个情景咧，其实正正就我依家想当年我觉得幸福嘅情景，好似你一样失业啊，我喺铜锣湾嗰间广告公司被炒之后咧，好失落。因为是第一次出了广告，然后第一次啊学人跳槽，点知跳不够几个月就被人哋炒出嚟，好失落。同埋嗰阵时咧，因为自己同个小女朋友住喺西贡，我要供楼嘅。 吓、你买噶？ 买噶，我要供楼嘅。其实嗰阵时都系即系掹掹紧嘅咋。举例你万五蚊人工，咁你要供8000蚊咁样样。其实啲真系好紧，唔可以冇咗份工，真系冇咗。 好失落，点算呢？唉，早知嗰阵时唔离开电视台啦，早知嗰阵时唔去唔走啦，嗰间公司，唉，点解要咁嘅呢？好冇心机，嗰阵时三月份又冻又成，七点几八点钟，我妈打电话嚟，食咗饭未啊？我食咗啦，其实我乜都冇食，即系你谂下，就摊喺个房嗰度，然后咧学人哋开咗两罐啤酒。即就是这样样，跟住落母啊食咗。 但系你买啤酒， 因为买啤酒所以冇钱买饭咯。佢嘅思维唔系咁，系 呢个系一个伤心。 因为醉咗咪唔会肚饿咯，即系佢咁谂 啊。食冇胃口食嘢啊，真系冇胃口食嘢。 系有胃口饮啤酒， 所以佢嘅肚咪咁。 都 佢一唔开心就怼啤酒。 啲位你觉得吓？ 系啊， 插佢好似咁都唔知点。 系忍唔住咁啊，系咪先？ 忍唔住，对唔住， 忍啊！忍， 我忍咗好耐啦。 我哋继续悲惨，继续悲惨，继续。 来 你叫我情何以堪呢？ 饮咗两个啤酒，继续 系啦， 再买两罐啤酒。 嗰时嗰度 再饮多一杯蓝带， 再饮支威士忌， 系点样啊？ 跟住唔肚饿啦， 快啲啦！ 唔系，跟住咧，即系迷迷糊糊咁样样，你知啦，两 罐就迷迷糊糊噶啦。 系啊， 唔系即系其实好明显嘅就饮咗一支威士忌，同埋饮咗 咁先 系啦，系啦，十几罐啤酒吓。 咁冇几耐咧。因为嗰时咧就开咗个收音机喺度，我好记得。然后出边有啲雨落，又一个电话嚟。嗰时我系用嗰啲室内无线电话，我唔知边个打嚟嘅。十点几，跟住系小女朋友话声：做紧乜嘢啊？ 唔系嗰时佢搬走咗噶啦。 我叫佢唔好同我一齐住，因为失业啊。我 唔系佢交代呢啲嘢啊嘛。 但系 唔应该 一齐去承担 嘅 咩？ 因为佢嗰阵时有自己屋企嘅，有即系同阿爸阿妈住嘅。 佢有冇入？佢有冇工作？ 有啊。 咁点解佢顶住先？ 我唔想啊！我唔想。 即系你好大丈夫咁，大丈夫咁样，即系你话你走啦，等我自己嚟。 唔系总之个心情唔想啊，想一个人啦。咁咪打嚟，佢打嚟食咗嘢未啊？食咗啦，真系食咗。我话系咧，又开始猛啦。我话得啦，唔紧要啦。你想见到我，你先打俾我啦。跟住卜呢个时候咧，电台有呢首歌，我觉得好舒服。总有你鼓励，我觉得咧呢个女仔俾我好大鼓励。虽然系两句说话。 咁收尾点啊？有冇喺翻？ 佢就系问你有冇食饭 嘅。系啊，即系我觉得嗰一刻佢俾个电话我 都系一种关心嚟。 系啊， 明白。 别离夜，像融化了一切，夜雨中他的影子渐逝，在消失的那刻，方知过去这关系，再经不起这风雨冲逝。别离夜。梦和爱已关闭，夜雨中他将身份代替，为他举起扇子挡开我眼里的泪，瞬息间竟已取走了一切。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人生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同在情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 马老师，你食咗饭未？每一次有人问佢食咗饭未，佢一定话未。咁你唔系你请啊？跟住下一句就系咪你请我食啊？点解你唔同我女朋友讲？咁样唔系你请啊？ 我同佢之间嘅嘢，你系唔会知，我亦都唔想讲俾你知。 未来梦就如世界一切，没有一些东西可预计，但 始终都去找，只因有你在鼓励，再不必将我的心去关闭。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良心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痛在情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 总有你鼓励，去到早上十一点半。 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 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浮人爱好系列》，我哋先听十一点半嘅新闻啦，财经嘅冷消息，翻嚟继续，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立法会施政报告答问会，他说香港内耗不断的日子已经过去，现在是实现新飞跃的起点。香港要自强不息，要有善拼敢赢的精神。香港的固有优势一直存在，新优势不断增加和发展，过去和现在面对的挑战只会令香港变得更加坚强，但要为香港建立更美好的未来，就要再言起行，因为路不行不到，事不做不成。李家超又说，任内首份施政报告接纳了不少立法会议员的意见，包括长者医疗券加码、支援中小企、抢人才、抢企业等的措施，显示了行政立法机关共同合作，为市民和香港谋福祉。他又说，不同立法建议要落实需要议员支持，包括精简土地改划程序、税务宽免、开设新职位等。他强调，在立法会的审议过程中，政府会详细解释内容，解答议员的提问，听取意见，增进理解和争取支持。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现阶段针对楼价的辣椒仍然有存在价值，本港楼价仍然是高位，政府亦都关注是不是有炒卖的情况、成交量和香港经济情况等。又说他和财政司司长每日都动态留意变化。在电台联播节目，市民郭小姐致电话，自己属于中产，曾经买楼之后卖出，几年来楼价上升，难以再买楼。李家超说，政策有没有空间调校视乎市场。他说楼价是敏感问题，要好小心处理，制定政策的时候不能够引领，令市场更加震荡，避免大上大落。他重申，政府明白市民的诉求，相信推出足够数量的私楼满足到市场，价格更加符合实际需要。政府在帮助市民置业上，除了增加供应量，亦都可以检视贷款方面的措施。被问到未来会不会有加超 plan 的措施，李家超说，最重要是市民 plan， 市民觉得好的措施最重要。在俄罗斯多次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摧毁乌克兰部分发电设施之后，乌克兰政府将会首度全国限电。官员和乌克兰国家能源公司说，将会在当地星期四早上7点至晚上11点限电，呼吁民众快点为手机、行动电源电筒和电池等充电，又要求民众准备好食水，并确保有保暖的物和毡，以及为家人和朋友拥抱。公司又预告，随着寒冷天气，不排除将会更加频繁地寻求民众协助，意味停电措施陆续有利。总统泽连斯基早前说，全国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发电站遭到俄军空袭。 南韩新增25431宗新冠确诊个案，再多23名患者不治，累积感染人数超过28,922人死亡。南韩传染病危机应对顾问委员会话，当地疫情回落势头暂停，进入企稳阶段，并预测12月初可能出现新一波疫情。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后期大致天晴，下星期初风势颇大，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58%，强烈过后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121点，跌389点，总成交金额59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33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69点，跌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33.2跌10.8，盈富基金16.7跌4毫，美团136跌8.5，恒生中国企业55.24跌1.52，阿里巴巴69.1跌3.6，药明生物42.35跌4.85，比亚迪股份190.8跌7.6，李宁50.3跌2.65，京东集团159.8跌8.6，港交所253.2升4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9，日元149.94，瑞士法郎1.006，加元1.38，人民幣7.243，英磅對美元1.12，歐元對美元0.976，澳元對美元0.624，新西蘭元對美元0.563。日经平均指数报26,954点，跌303点。港金报15,220跌12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25.45美元，卖出1,626.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近住油荔村慢线有工程。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近住油荔村一段就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咁再提一提大家吓，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嘅工程已经完成啦。咁而家狮隧出九龙交通就回复正常。咁另外九龙城嘅牙前朗道有爆水管，牙前朗道近住九龙城街市附近快线咧仍然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同埋粉岭皇后山桥底方向沙头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家广电总局组织指导创作剧集，陈国宝、黄千源、李庚希领衔主演。大考 疫情之下，经理将郭碧华任职嘅酒店更改为隔离酒店，但系佢担心个仔吴家俊喺屋企冇人照顾，一心辞职帮家俊冲刺高考，但系咁样就令家俊跌入全日喺屋企被监控嘅无底深渊。 大考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港台电视31。 嗱，现场睇波最紧要系咩啊？ 我知道有气氛， 仲有咧 比赛够刺激咯。 计我话仲有一样啊，系至紧要嘅。 系咩啊？ 就 系 好睇啊！正如优秀嘅电台节目，往往都有一个特点， 即系点咧？ 好听咯、 啊！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上帝之手决战 VAR》， 主持冯杰、林普斯。 今集会讲下关于现场睇波嘅话题，又会讨论下，假如有新科技配合，又会有咩唔同咧？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Hello， 我是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至1:00，梁继章、李丽瑞。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阿马爷可唔可以俾我咧，即系补充少少？我想问下，其实咧嗱，即系你系好嘅，出于一份嘅大丈夫吓，我有承担嘅，你唔好同我一齐挨穷啦，咁样叫我翻屋企。但系其实作为佢系你女朋友咁啦，系咪？ 嗯， 因为都同居啦嘛。咁其实佢自己都有一个想法噶，点解唔尊重啊？譬如佢想唔想搬走咧？阿 Sarah 明唔明我意思？ 我明啊，意思啊。 或者佢想留低同你一齐， 系啊， 挨咯，扭转呢一样嘢咧，未必要挨好耐噶，可能服务出你一份更好嘅工作。点解你要即系叫佢翻屋企咧？其实同埋好似有少少即系呼之则来咁，我觉得啫吓，即系好似诶，你翻屋企啦，我哋自己，我饮啤酒吓，我饮威士忌，我啲咩咁样？ 唔系，我明白，因为其实若果系嘅话咧，佢就要分一半俾佢啊嘛。 哦，即系两罐变一罐， 咁咪唔醉咯？啱啱先 买已经咁贵啦啲酒，我已经冇乜钱，仲要买多罐俾你，唉，快死开翻屋企啦！ 系， 佢一定系咁谂啦， 就等佢。陪我喝酒，我仲要俾啲事咧，就麻烦。 佢都有佢想法嘅， 唔系因为佢啱啱大学毕业出嚟做。做嘢冇耐， 佢嘅 situation 系点样都好，其实你应该要同佢商量啊，因为你哋两个一齐拍拖嘅话，系两个人嘅事啊嘛。 如果俾我，我就死都唔走啦。点解我要喺呢个时候走咧？ 嗱，我曾经有试过嘅，有试过嘅就系有人同我分手，个原因系咩就唔讲啦。佢嘅原因嘅就系咁，我就话其实你可以同我分手，但系个问题在于，其实个 situation 有少少似阿肥强嘅，咁我就系话 肥强嘅第一点叫肥， 系啊，咁佢系肥啊嘛，咁啊， 咦，嗰字吐咩字落嚟？得嘅， 一叫月巴强啦，月巴咪肥咯，系啦，傻强，系冇错，肥强，月巴强，好冇？ 好， 咁我同阿月巴强有少少似嘅，即系佢觉得我就你唔好同我挨，但系我话，但系如果你咁样帮我决定咗，我要点样对，即系要点样去即系呢件事里面嘅话，我要点样做咧？我觉得你剥削咗我，我想去同你挨嘅嗰种， 冇错。 你可以話係幸福，又或者係大家一起去捱嘅嗰啲經歷咯。 大家一齊食白麵包得嘅啫嘛。 係啊，我可以咁㗎。 唔使一定食雞髀。 我選擇離開你，我選擇離開你，係咪？我起 你冇 嚟 剝削佢選擇 權利。我話你冇可能要攞走我嘅呢、這個呢份權利。 因為嗰陣時真係後生，自己啱啱出嚟做嘢。 後生唔係惡曬嘅。 唔係惡啫，即係我解釋翻係啊。 你商量啫。 你身邊有冇合、okay. 有冇合？合咩咧？ 唔会喺翻埋一齐啦。 有冇喺翻埋一齐？吓， 喺翻埋一齐，跟住好耐又好快又散咗啦。 哦， 因为你 又 冇钱啦。 唔系，因为又唔够啤酒， 唔够饮啦。你都系走啦。 系啦，你都系走啦。哎呀，我而家饮咗两罐， 你 饮 咗五罐。我饮两罐，你饮五罐，又似你。 你都系走啦。 系啊， 我叫你走啦。 原来你又饮咁多嘅人可以 叫你走啊，离开我走，你又饮我啲酒。 咁我承接住你呢个话题就系。拍拖啦，嗱拍拖咧，即系我以前咧，你尽管你两位唔信啦，我系好怕丑仔嚟咁啊，即系我成日觉得咧， 兩個人一起咧，好緊張嘅，即係啱拍拖嘅時候咧，好驚嘅，又唔係好敢即係突嗰啲叫咩啊？踏多一步啊，即係去增加嗰個親密程度， 即係主動嗰啲， 係唔敢主動嘅。咁能夠做到一樣嘢，我已經好開心嘅，即係以前啊， 拖手啦， 例如 冇錯，就係、是、拖手。以前對於我 拖手 係 浪漫嘅， 而上一代啊，我即係以前啲人咧，拖手已經係覺得哇，有煙花， 搞咗啦， 有煙花喺度， 係啊， 係咪啊？你 會 覺 得會啊， 卜卜聲㗎，真係 煙花已經爆到成個天都係，一拖到手已經， 我完全明你講乜，係 啊。瞓都瞓唔到，唔捨得洗手嘅。 系啊， 即系或者錫下個額頭仔，你已 經哇不得了啦！ 我試過 完美啦， 同我女仔去利武台戲院睇咗唔知咩日本咩浮福啊，即係好悶嗰啲唔知咩。 你唉，咁點會睇呢啲戲？ 唔係啊，悶啊嘛， 日本好多戲睇噶。 唔係我同個女仔去啊，你咁睇咩戲啊？ 你睇浮福嗰啲啊，真係死得啦！ 其實套戲唔重要，即係最主要係揾個黑黑地嘅，即係有冷氣嘅地方，冷係浪漫一陣，即係咁。佢突然間咧，哎呀好悶啊！咁挨住我，哇！我成個咧人硬咗，唔係即係個人啫。 我知，膊頭硬咗，好多地方都硬嘅。 即 係你唔使擔心， 身體啊，成個人啊， 係 唔敢喐啊，即係好驚我喐一喐咧佢。跣咗落嚟一个膊头咁样，咁所以系嘅，爱情系拖手已经系一种幸福嘅感觉。谂起一首旧歌，咁啊呢位就系 Chelsea Chan 陈秋霞嘅旧歌，点解手牵手啦？同埋都喺佢嘅 Facebook 睇到佢啱啱呢几日咧就 COVID-19 啊，咁希望佢尽快好翻，身体健康。呢一首歌曲，中意听中文歌嘅应该都会记得嗬，陈秋霞嘅《点解手牵手》。 继续我嘅故事之前嘅话，你都要多谢嘅，就喺我哋嘅社交媒体度，好多好多朋友咧都分别同我哋咧都交流咗嘅。讲俾我哋听嘅就系佢会觉得嘅就系令佢觉得幸福嘅一首歌曲啊吓。但系咧就即系无奈我哋未必能够即系所有嘅歌曲咧都会播到，咁所以咧就我谂我哋叫做系大家即系就住呢一个嘅主题，冇错。咁啊就系讲俾你嘅心声，你唔好介意我哋冇播到你嘅歌。好啦，跟住我要播嘅呢一首嘅歌曲咧就正系嗱，其实我自己本人都好中意做呢个爱好系列呢个环节，点解呢？令我会想起有好多我以前曾经听过的歌啦，又或者因为呢个就住每一次我哋唔同嘅主题嘅话，我会听多咗好多嘅冇听过嘅歌啦。咁所以咧就呢一首歌咧，我系识嘅，但系我已经忘记咗啦。咁但系当我一听嘅时候，我就觉得，佢所写嘅歌词里面所讲嘅，咪就系好多人都会觉得嘅幸福咯。嗱，我即管就系将佢嘅歌词就读出嚟。一开头佢系咁讲嘅，佢话黄昏过后，暖暖嘅晚风中。在小公园里头，我眼眶红了，看见老公公和老婆婆在散步着，把手牢牢握着， 星星亮了，我觉得幸福就是这样。 嗯， 其实就是这样。好多时候我们会见到的就是譬如说一对情侣，又或者是特别是老公公和老婆婆，他们在公园那里互相扶持，大家去握住对手。或者我有时候我会见到的就是可能是老公公推住老婆婆的轮椅等等，这些这样的小小的画面，我见到很多时候你都会想哭的，就是有这种冲动的。我选的这首歌曲，他当然最后尾的时候他也有讲到，他就是说你总是能给我比我想的更要多，我爱你，我不做你的公主，我要做你的快乐。送给大家有这首歌曲，梁静茹的《我是幸福的》。 做你的快乐。 十零年前左右咧，我喺东莞做嘢嘅时候咧，有一晚我记得就有个朋友请我去佢屋企嗰度饮茶，夜晚黑嚟嘅。嗰阵时咧好兴咁成班朋友去饮茶倾偈啊咁样样，直间咧我就识咗两夫妇。咁佢哋讲翻佢哋嗰啲故事俾我听啦，佢哋响乡下出嚟，一路奋斗做嘢，做好多。大家估唔到嘅嘢，个老公试过去运嗰啲汤猪嗰啲车，朝头早四五点出发。佢话咧，唔知点解运嗰啲车咧，佢觉得好唔舒服，因为咧，佢话嗰啲猪咧好似知道佢哋要去边，喺度叫，同埋咧，因为咧啲猪都好紧张啊，所以咧就失禁，成架车咧已经系好臭。佢自己每次运完咧，佢都觉得自己个身好臭。洗唔到嗰啲味道，但系因为嗰时太穷啦，咁佢同佢老婆咧都要咁样过呢啲日子，吓喺度挨诸如此类。咁后来咧，佢哋要分开要去各自揾嘢做，倾偈就直接咧个男士咧攞一个吉他弹呢一首歌嘅时候咧，我觉得呢首歌系好好听。当下见到佢哋可以。一齐咁样招呼啲朋友一齐饮茶倾偈，我觉得好开心。嗰次我听完呢首歌之后咧，我就写咗一个剧叫做《重逢》。我谂两位都记得，就系个哥哥断咗只脚。因为其实我系听嗰啲故事再改少少。咁我见到佢哋咁样，我觉得真系好幸福。当下我哋一齐饮茶，我都觉得好开心。 分开咗，你话佢有一段时间分开。 分开咗系佢哋各自要去唔同嘅地方做嘢。 但后来又喺翻埋一齐 ，吓咁呢首歌就我好喜欢嘅，凭着爱，希望大家今日都拥有幸福。 哦，所以重逢嘅剧你用呢个歌做 ending 嘅， 冇错，我好中意呢首歌。 讲一个兄哥哥同妹妹， 记得 唔听嘅，听嗰个骗住人家可能都会记得。你哥哥身边冇好似脚嘅， 冇错啦。 好啦，结束今日嘅爱好系列，就呢首歌曲送俾所有喜欢风骚范嘅朋友听。 要幸福啊！ 系啊， 大家都要幸福啊！ 多谢阿马老师咁感善嘅故事。 我冇出声啊，系咪好幸福咧？ 寻达你炽热的温柔，疲倦了，谁来倾诉？但我心之中有一日，定会找得到最好。凭着爱，我信有出路。凭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因你，终于可拥抱。就算此纵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苦恼。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就服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低垒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伴到老，凭着爱，我信有出路。凭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因你，终于可拥抱。就算始终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苦恼。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 才就谷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街里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就谷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街里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凭着爱只管一生， 做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不合适，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不合适，打开关怀空间。 院伤的死亡病例有关。印尼当局今年至今确认206宗儿童急性肾损伤的个案，其中99名的儿童死亡。路透社引述印尼卫生部长说，当局部分的患者，当地部分的患者服用的咳药水中检测到不应该存在的成分乙二醇和二金醇，但并未透露多具体的数量和多少人受影响。當地目前已經暫時出售，已經是暫停出售任何的糖漿類藥物。西非國家剛比亞早前亦都有兒童腎損傷和死亡個案，當局正是調查是不是與糖漿類藥品有關。這些糖漿是由總部位於新德里的一間公司生產，印度當局說正是進行調查。印尼食品及藥物機構官員就說，印尼並沒有進口相關的藥物。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喺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纳沙集结喺海口之西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移向北部湾一带，并逐渐减弱。同时，位于雷宋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北大约11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雷宋海峡一带。预测本港地区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下星期初风势颇大，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5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108点，跌402点，总成交金额637.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2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60点，跌6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32.4跌11.6，盈富基金16.77跌4毫，美团135.8跌8.7，恒生中国企业55.22系跌1.54，阿里巴巴69跌3.7，药明生物42.7跌4.5，比亚迪股份191.1跌7.3，李宁50.35跌2.6，港交所252.8冇起跌，京东集团159.9跌8.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8.793，瑞士法郎7.801，澳元4.894，加元5.686，新西兰元4.417，欧元7.6628。每百日元对港元5.2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247。日经平均指数报26900点，跌356点。港金报15220蚊，跌12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26.01美元，卖出1626.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近日游丽村由于慢线有工程，咁影响到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九龙城的牙前朗道由于有爆水管，牙前朗道近住九龙城街市附近快线都是封闭。港珠澳大桥的香港连接路由于有强风措施，现在车速限制是降到每小时的50公里。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粉岭皇后山桥面方向沙头角和昂船洲大桥落赤分叉位尖沙咀。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150是智商定是高度？ 170是重量定是长度？ 不如听下佢哋点讲啦。 150遇上170，当女仔遇上男仔，当3点去到5点，最正嘅两性话题为你呈现。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 斌晨、 小梁、 妈咪、 Mika、 船仔、 Vicky、 莉莉姑， 150遇上170，新时代奋斗者，你倾极都倾唔停。 其实你明唔明啊？ 阿妹，支白醋咧放咗喺边啊？ 厨房咯，做咩事啊？ 冇，我见支漂白水得翻咁少，谂住加啲白醋沟埋一齐用啫嘛。 哇，阿哥。清洁剂唔可以乱咁沟噶， 都系去污消毒，沟埋一齐，效率唔系劲啲咩？ 唉，呢啲常识咧就俾漂白水漂过咁啊，即系洁净度冇咁滞啊，所以你就一定要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里面嘅二台话你知啦，到时就会教你点样安全使用清洁剂啊。 自在劇場雖然主要服務自閉普系或者智障人士，但展能藝術會的 Edmund 說他的觀眾群可以很廣闊。 其實自在劇場應該可以歡迎所有人的參與，不是只是一部分特定的對象，長遠來說。 留意星期六晚9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播出，文教組製作，四通八達。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昌、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12点11分嚟到我哋第三小时，都最后小时嘅风骚快活人噶啦。2度气温，相对湿度60%。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嘅。展望未来数天，亦都系天晴。不过下个礼拜初风势颇大，亦都有骤雨噶啦。呢半小时送俾大家嘅有呢一个环节。 古灵精怪之鬼酒店。我一个朋友 Tommy 是做生意，经常要来回不同的地方，同啲客人倾偈啊、开会啊、签合约啊等等。有阵时做完晒所有嘢就即刻翻屋企噶啦，但有阵时同啲客倾啲嘢，食埋饭先啦，饮少少酒，哎好啦，听日先走啦。Tommy 个人咧比较悭，同埋佢谂住， 唉，饮饱食醉个人金攰，唔使咁靓嘅酒店啦。所以佢通常都系揾啲比较简陋啲嘅、平啲嘅宾馆住一晚就算。好似今晚咁样，佢同人哋食完饭，饮咗少少酒，翻入房瞓喺床上边，好攰，朦朦胧胧就瞓着咗。正所谓酒醉仲有三分醒，喺佢朦朦胧胧嘅时候，听到啲细细碎碎嘅声音喺门口不停响起。佢开始有少少清醒，听清楚，哦，系一啲女仔高踭鞋喺地下行嘅声音。做咗咁多年人，对呢啲高踭鞋声点会陌生啊？耐唔耐都喺街听到啦。是那些很清脆的 clock 本来如果是路过在房间走过一阵就没了，但 Tommy 发觉这些脚步声一次又一次不停来回地走，跟着他明了，哦，有些那些酒店啊宾馆呢，可能监管都不是那么严密，就有些姐姐仔找生意。你有冇听过嗰啲古仔啊？有啲女仔会喺 lift 嗰度唔出 lift， 不停喺度等客人，一定系咁。唉，唔好理佢啦。本来谂住继续瞓噶啦，但呢啲脚步声实在太骚扰、太响啦，不停喺个前面 clock 行远咗又拧翻转又 clock 行翻嚟。唔单止咁，隔咗一阵，佢仲听到人敲门。啊，岂有此理啊！我唔理你，你仲敲我道门。佢真系嬲啦，一匆匆起身，走埋就打开道门，想闹佢。然之后，出边一个人都冇，成个走廊静嘤嘤。空空如也，走得咁快嘅，不如砰一声闩埋道门。闩完道门之后 ，Tommy 瞓翻上床，而就喺嗰个时候，嗰啲脚步声又嚟过啦，又系咁样 ，clock 唔系啊，玩嘢啊！于是他即刻走回到门那里，空了头埋个防盗眼。你知不知道他在防盗眼望到什么？一只女鬼，一对红色的眼都不是。见到对面有间房打开了一道门，一个长头发的女人坐在床边，背对着大门，望着个窗台在梳头，一下一下一下一下，啊！这个女仔做咩唔闩门呢？头先会唔会就系佢？因为揾唔到锁匙，而家终于揾到啦，入翻房呢？哦，一定系咁。谂到呢度 ，Tommy 冇咁惊，于是上翻床嗰度，朦朦胧胧又瞓翻。唔知隔咗几耐，佢擘大少少对眼，见到一个好似执房员嘅人，企咗喺个房里边，喺度抹下抹下啲玻璃，然之后仲听到嗰个女人话：先生，留唔留多一晚啊 ？Tommy 朦朦胧胧就答：啊，唔使啦，我今日走噶啦。隔咗一阵，佢谂下，唔系，道门锁住咗。就算佢有锁匙，都开唔到噶噃。佢一弹起身，头先嗰个位明明有个人噶，而家冇咗。哇！佢真系惊到由头惊到落脚。哎呀，唔好啦！嗌多一阵，快快脆脆执埋嘢，就谂住离开。 最奇怪的事都不是咁，而是佢一打开道门，望到对面，咦，是一埲墙嚟嘅。明明琴晚系有间房打咗道门，有个女人梳紧头噶，但系而家望过去，只系得一埲墙，墙上边挂咗一幅唔知画乜嘢嘅彩色画。咁奇怪嘅，明明琴晚有间房噶，呢度有间房噶，有个人噶，我真系见到噶。佢唔敢再谂落去，亦都唔敢再望落去啦。嗱嗱声就 check out， 以后都唔敢再住呢一间嘅酒店。走廊的嘈杂声，住喺某啲屋苑，佢嘅设计好特别。首先， 一条长形嘅走廊一直去到尽头。单位门口对门口嘅间隔，成条走廊好暗，得尽头有啲光渗入每一个单位里边。有一个中二嘅学生，叫佢做阿 John， 佢屋企每晚凌晨两点，佢都听到出边走廊有啲人行嚟行去倾偈嘅杂声。阿 John 嚟份碌架床上格，张床对正大门口。佢形容嗰啲嘈杂声，好似好多人碰头喺度倾偈倾偈，好热闹，好嘈。但系又好奇怪，明明听到佢哋倾偈，但系讲啲乜嘢又听唔到。最初阿 John 谂住，啲人夜翻啫，啲工人夜翻，但系香港人做嘢都做到好夜噶啦，冇乜特别大惊小怪。不过有一晚，佢温书温到凌晨点几钟，啱啱瞓落床，啱啱瞌着，嗰啲嘈杂声就嚟啦。今次佢真系有啲嬲，啱啱先瞓着，听日仲要翻学，边个啊？于是佢就转一个瞓上隔床之边，就喺嗰个天窗嗰度望出去。嗱，呢个屋苑嘅设计就系咁噶啦。每一户嘅大门口侧边有一只细细地嘅天窗仔通风，你控埋个天窗就可以望到出边嘅走廊。阿 John 因为俾佢吵醒咗，望下边户啲人咁衰先，佢控埋个天窗嗰度望出去，成条走廊乜嘢都冇，头先嘅人声冇埋，啊，走得咁快！奇怪，佢缩翻入被窦，毕竟都攰，点知又嘈，好多人倾偈嘅声音，但系就听唔到佢哋讲乜嘢。阿 John 企起身，再望出去啦，又系乜嘢人都冇，一粒声都冇，瞓翻低又听到，系咪有人整蛊自己咧？佢好嬲，好。揾咗被冚住个头唔理你，嗰一晚好辛苦先瞓得着。第一，我今晚咧等下睇下有冇人再嘈，即刻走出去。等啊等啊，等到凌晨两点几，佢开始想放弃，真系好攰啦，啱啱想瞓啫，突然听到，又有人喺出面倾偈啊！佢即刻控去个天窗仔度望出去，佢终于见到啦！佢真系见到有一个着住白色衫嘅男人，企咗喺斜对面嘅单位嘅大门口嗰度，一个人揸住张纸写下写下，唔知道抄啲乜嘢。咁夜写咩啊？抄标？点会咁夜嚟抄标噶？唔理你啦，我瞓啦，原来有人喺度抄标啫。虽然得一个人，但系好嘈喎。佢本来想嗌出去，喂，唔好咁嘈啊！甚尾佢谂下咁样嗌出系咪仲嘈？唉，算。点知佢啱啱想缩翻入被窦啫，竟然见到一个好奇怪嘅现象。佢到而家都怀疑系咪自己眼花。佢见到一个一个嘅人，或者话好似人影咁嘅嘢，半透明嘅，行咗一个男人侧边个单位，个男人就不停喺度抄嘢，抄嘢，一路写写写写，写啲乜嘢唔知道，净系见到有几个人就系咁入咗去。第二日之后。佢听翻有啲人讲：， 喂，你知唔知啊？个单位嗰个阿伯咧，琴晚走咗啊！ 吓， 系啊，瞓到半夜，好似话心脏病发，冇咗啦。今朝一早，黑车嚟拎走咗啦。 会唔会琴晚喺度写嘢嗰个，就系写紧啲生死嘅记录？会唔会行入去嘅人，就系嚟带佢走嘅？ 阿 John 心谂，如果琴晚我大声嗌，喂，唔好嘈啊，会唔会连自己都会俾佢带走咧？ 迹，留在心里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现阶段针对楼价嘅辣椒仍然有存在价值，香港嘅楼价仍然喺高位，政府亦都关注系唔系有炒卖嘅情况、成交量同香港经济情况等。又话佢同财政司司长每日都动态留意变化。在电台联播节目，市民郭小姐致电话，自己属于中产，曾经买楼，后来售出，几年来楼价上升，难以再买楼。李家超话，政策有没有空间调校视乎市场。他说楼价是敏感问题，要好小心处理，制定政策时不能够引领令市场更加震荡，避免大上大落。他重申政府明白市民的诉求，相信推出足够数量的私楼满足到市场，价格更加符合实际需要。政府在帮助市民置业上，除了增加供应量，亦都可以检视贷款方面的措施。被问到未来会不会有加超 plan 的措施，李家超说最重要是市民 plan， 市民觉得好的措施最重要。行政长官李家超承认近年离开香港的人数有所增加，但说不同人士离开的原因不同，强调不要忘记香港本身有很多的吸引力，最重要是做好和强化自身优势。李家超出席电台联播节目的时候说，不认同离开香港的人都是因为觉得不幸福，他们可能因为学业、亲人以至是个人发展空间等，认为每人离开香港的故事都不一样，历史上香港人亦都习惯出出入入。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说，新时代十年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全方位开创性的历史成就，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得到有力维护，面对外部打压和无理干涉，开展了针锋相对坚敌有力的斗争，连续拿下台湾当局九个所谓邦交国，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格局更加巩固，亦都有力阻压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挫败反华势力抹黑中国，捍卫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马朝旭在二十大记者会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和乌克兰危机进一步彰显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理意义，中国将会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和人类文化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以自身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被问到能否确认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出席下个月在印尼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马朝旭说将会适时公布。天气方面，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下星期初风势颇大，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110点，跌400点，总成交金额64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2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60点，跌6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32蚊，跌12蚊；盈富基金16.7毫7，跌4毫；美团135.8，跌8.7。 恒生中国企业55.25系跌1.54，阿里巴巴69.05跌3.65，药明生物42.85跌4.35，比亚迪股份191.1跌7.3，李宁50.35跌2.6，快手43.95跌3.7，京东集团159.9跌8.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9，日元149.94，瑞士法郎1.005，加元1.378，人民幣7.234，英鎊對美元1.122，歐元對美元0.977，澳元對美元0.626，新西蘭元對美元0.565。日經平均指數報26,980跌276點，港金報15,220跌12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30.2美元，賣出1,631.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上世纪抗美援朝战争之后，新中国对朝鲜的外交策略是怎样的呢？ 现在中朝人民已经赢得这场胜利了，我们应该履行庄严的承诺，在其他国家领土上留低一兵一卒，这个是中国的和平信念和准则啊。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00，港台电视31。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兰。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同埋谦卑，因为我哋嘅生命好短暂，每一秒都好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咧，要保持一个小朋友嘅心。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至1:00，丰收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00到下昼1:00，丰收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好、Dr. Eric， 保重生日快乐 ，Happy belated birthday， 今日佢 几时生日？ 琴 日 咧，系啊，生日快乐啊！ 许愿啦，许愿啦， 好。 又系许愿啊！世界和平啦、 啊，身体健康都系嗰啲啦，一二三四 A B C D 吓。好，咁啊，而家开始，我哋今日话题咧，其实咧，我哋上几次一路承接落嚟都系讲紧狗仔唔食得嘅嘢。咁啊 ，Dr. Eric 就今日吧，不如讲下食得嘅，系咪啊 ，Dr. Eric？ 系啊，好惨嘅，做个医生成日都话俾人知，你唔食得乜嘢，你唔食得乜嘢，好冇人噶嘛。 系啊， 咁其实好简单啦，佢唔食得嗰啲嘢，即系你讲咗俾佢听之后，你冇讲，咁咪即系可以食嘅嘢咯，系嘛？ 又咁又唔系，因为有成日有人问我啲嘢，我唔识答嘅，即系譬如咧，有人问我只狗食唔食当归咁样啦。 当归做咩就咁无端端？ 系啊，点解要俾当归 补血啊？ 系咁咁其他好多啲咁嘅古灵精怪嘢啦。咁其实咧就有啲嘢唔表示我话食唔得就等于食得嘅，因为有啲嘢做个医生我都唔知啦吓。世界万物你真系好难乜嘢都知晒嘅，所以我认为可以讲啲 common 啲嘅嘢啦，即系有好多就系小心咧。中医食材就好似药咁样，唔好乱咁食啦吓。 不过 ，Erica， 你讲开当归咧，我突然间咧想喺你未讲食物之前咧，我想问一样嘢啫。人嘅药物系咪一定永远唔可以 cross over 俾狗食啊？譬如感冒又好，消炎药又系咪呢啲系咪人嘅药物可以俾？ 我感觉如果一个答案系唔系？不过咧，就我感觉，如果一般人咧当系最安全嘅， 嗯， 系啦，所以系啦，其实有 crossover 嘅意思系我医疗上我个药 即係我自己藥房啦，就其實咧有好多藥都係人藥嚟嘅，就係人品買翻嚟。 但如果我哋冇呢個冇呢個 knowledge， 最好唔好亂嚟啦。 係啦，因為我成日都有時講咧，就我最曳嘅客人咧，最曳嘅客人咧，就係人醫生嘅。係啦，我因為啲人醫生咧，好興自己毒死自己只狗嘅。所以咧， 我唔 係 好明你意思。 自己做醫生係嘛？你嘅意思係，即 係 你自己做醫生。 醫生咧好多時都會即係以為 即係自己開啲藥俾佢。 我知你啲 client 就本啊，本人係醫生，佢 哋 自己係醫生，跟住佢就會自己開啲藥。开人嘅药 啦，系啦，自己开自己啲即系求其啦，试下啲抗生素啊，或者乜鬼嘢咧，就整到只狗病啊，仲即系 whatever 你严重十倍，所以千祈唔好自己喂药啦。 知道， 明白。 好， 你继续啊。 好啦，我想问啦，就系话咧 ，Dr. Eric 啊，你而家讲紧嘅就系话狗仔可以食嘅嘢，系咪笼统啲可以咁样讲嘅啫？人可以食到嘅嘢。其實有啲狗就可以食狗，係咪咁嘅意思啊？ 係啦，係啦，你可以咬啊，唔係個人都又食到當歸啦，所以唔好立亂嚟啦。 但係我真係有聽過，我唔係聽當歸咯，聽食靈芝嘅。 啊，我聽過。 係啊， 靈 芝 都 靈芝丸 好多時間即係有一排都推得好行。係 啊， 寵物 係㗎，係 啊。 但係狗食咗靈芝會點啊？靈芝啊？ 咪真係好似人食靈芝咁樣咯，係啊，有病醫病，無病補身咯。 系啦，系啦，即系我感觉系一个产品揾紧市场多过真系有人做过好多测验， 唔排除呢个可能性啊， 系啦，咁样就不过就就唔好啦，因为其实有啲情况下食灵芝会伤肝啊，伤肝咁样嘅，所以就科狗仔呢个份量有少少模糊，所以千祈唔好乱咁嚟啦， 系啊。 但其实即系同埋加埋，事实上有冇咩好大嘅科学根据有好大帮助嗰只猫或者只狗就我就未见过啦。 嗯， 所以咧嗱，我哋 common 啲嘅嘢啦，即系其实呢个 list 咧有啲冇，即系同嗰啲唔食得嘅嘢冇咁 exciting 嘅。不过我哋猫同埋狗都讲少少啦。嗱，第一样嘢我全有任何 list 都系嘅。 系饭， 我都谂紧，我都谂紧，我都谂紧 系 嘅， 得唔得？饭 咁想饭都得。咁我哋最尾会讲有咩点样即係其实食多食少紧要啦，即係我认为永远呢啲嘢都系一定要会呢个 balance diet， 零食加唔止食。如果你喂嘢入俾呢，就要好用心諗呢样嘢同其他嘢个 balance 系几多，同埋有几肥，因为将会第二样嘢讲呢，就系可以食譬如花生酱可以食嘅。 嗯， 花生酱咁浓味都可以， 可以啊！嗱， 谂都唔敢谂 啦，因为花生酱好多时喺市面上买又加盐，记唔记得我哋之前讲个盐咧系食太多会死噶， 系啊， 所以咧就变咗咧就要冇盐嘅花生酱啦。 我有冇盐嘅咩？ 有， 我都唔知， 好难食。 系咯，冇盐嘅冇难食咯， 好难食。 系 人都唔食啦，我食就俾只狗食啦。 系啦，所以不过 好差 咧，好认为好味嘅。 喂，咁啊 ，Dr. Eric， 你嘅你味素之肉，咁我即系嗰个 guideline 就系话有味就唔好俾啦，系咪？即系如果人俾 咁啊，唔系将会讲啲嘢有啲味嘅。总之你即系你可以夹讲话冇咁多盐就好啲啦。 冇盐嘅花生酱 系 可以嘅。 冇盐啦，你讲乜嘢都冇盐就得噶啦，因为佢食到啲鲜味嘅，唔需要个盐噶啦。 系咪猫狗都可以食啊？花生酱？ 猫有少少唔同嘅。 哦， 所以我即系会 summarize 猫可以食咩啦。 好，咁要先讲狗仔先啦，好唔 好？好啦，咁啊蛋可以啦， 鸡蛋 唔可以生噶啦，梗系要熟噶啦。 当然。 系啦，咁好多好多蛋白质啊，好多矿物质啊， 你讲得系水煮蛋啊？即系譬如我可唔可以系 霎 蛋啊？ 我系霎蛋俾啲狗食， 霎蛋系得嘅， 可以嘅。即系另外一样嘢唔可以食系油腻啊嘛，所以煎蛋就唔系咁好啦。 哦，明白。 霎蛋 OK， 霎 蛋 系啦，三文鱼可以食啦。 都是熟的三文鱼啦，系嘛？ 都系熟的三文鱼啦，好多 omega free 其实都几健康吓。 其实鱼咧， 至少我哋之前有讲嘅小心啲啦。 其实鱼都可以啦 ，Dr. Eric 系咪？譬如蒸鱼， 系咪所有鱼都得啊？所有鱼。 同人一样啦吓，鸡铺鱼冇 trigger 都会死。 梗系啦，咁你俾佢食鲨鱼咩？ 系啦， 食 鱼 啊 ，Eric 啊，大 小心啲噶， 大一岁又喺度古灵精怪喎。 你曳啦你。 系啦，同埋小心啲鱼有刮咁可以 探知道， 养只狗就唔系好识同你分析嘅，所以有啲鱼系有少少危险啲嘅。 系。 哇，都好多嘢想食，可以食，几好食啲嘢都，有鸡蛋，有鱼，花生酱， 一餐饭可以俾啲佢食， 面包都得啦，系咪啊？ 面包得唔得？ 即系都系嗰句啦，要适应啦，唔系只只狗系可以食啲咁嘅嘢啦，加埋就你预咗多啲肠胃炎噶啦吓，即系啦，所以我 讲 得就得，不过你都要一个。慢慢適應嘅情況下，就避免呢個腸胃炎問題。不過咧，你總之食啲咁嘅人嘢食咧，就都有即係機會大咗 嘅。 藍莓啦，差唔多全部啲莓都可以嘅。 藍莓， 係啊，我啲又比較啲緊，好中意食 藍莓啊， 好中意食嘅啲 生果喎， 係生果係好多食得㗎。 仲有咧， 係啊， 咩莓得㗎？ 蓝莓啊，炮谷都食嘅，不过 炮谷 戏院买嗰啲炮谷啦，自己用气爆嗰啲啦， 自己爆嗰啲 啊 吓， 因为你喺街边就佢落好多牛油，好多盐嘅，因为如果你哋我自己中意煮嘢食嘅，你如果斋整炮谷系好难食到爆嘅，好似食屎咁样嘅啫。 咁又唔至於， 差唔多噶啦！你真系话俾你知未试过啦，你自己试下泡下啦。你要落吨牛油啊，成吨盐先好味嘅。 好多嘢都系嘅，其实嗬，要加工先好味嘅。好啦，泡谷之外，仲有冇啲咩食得？但系呢啲嘢啲狗仔都唔食噶。 食 食咩？ 我屋企狗咩都食噶。 你屋企只狗梗系啦，都话你只狗就系长长狗狗。 乜嘢都会食，只狗唔应该乜嘢都食啦。就记得我哋上次讲一般嘅，即系嗰啲嗰啲叫咩花生类，都唔可以食，不过花生可以嘅，食少少 OK 嘅。 你话啲 nuts 啊嘛， 佢但系咁啊， 但系 macadamia 即系 花生咧，佢哋因为佢哋好多时咧，得 Eric 啊，我只狗仔咧就系俾佢就噗咁样吞咗啦。花生惊唔惊啃亲咧？狗唔系好照嘢嘅，佢哋倾系咪啊？ 系啊， 佢即系你如果咁咬，你咬到 我唔建议，细 都会啃亲嘅，所以 我 一般狗都应该 nuts 我唔建议，系啊，因为佢哋真系就咁就吞咗落去嘅啦。仲有咧， 系啦嗱pineapple 啦，菠萝可以啦，系啦，菠萝其实又系好多维他命啊，成啦，即系都唔好食太多就会肚饿啦。不过就话菠萝就有啲人就话会整佢啲变即新鲜菠萝啊吓，唔好买罐头嗰啲。咁新鲜菠萝有啲人就话咧会整，即系呢个就可圈可点啦呢个。不过有啲人就话食咗咧会整佢呢啲变难食啲嘅。 吓、啊，啲便便难啲，你意思系 难食啲，难食， 好难 明咧， 唔明啊！ 即系意思咧，整到佢嗰啲便便嘅味道冇咁好味嘅。 佢啲便便味咁， 有乜所谓？有乜所谓啫？嗰啲便便你执咗佢啫 嘛， 系啊。 哦，咁但系如果呢啲狗食翻嘅话，系因为佢自己有啲问题啊嘛？你话因为佢消化得唔好啊嘛？ 唔系有啲狗食翻系因为佢哋唔识呢个行为系唔适当啦，以为系一个 BB 狗嘅好奇行为。咁啲狗咧，如果细个嗰阵时咧冇出街冇成咧，就可能成世都学唔识。原来屎唔系可以即系吃噶啦。 明白，好知道。 明白晒。喂，但系多谢 Eric， 时间差唔多，咁我哋又留翻下个礼拜先继续分析呢一个话题。 系咪仲有好多啊？ 系， 仲有好多个可以食噶。 少少啫， 有少少啫， 唔紧要。 好啊，咁下个礼拜我哋讲埋狗仔之外，我哋讲埋 猫 啦，好唔 好？好啊 ，OK， 多谢晒， 拜拜。 好啦，呢个时候交俾即安嘅，听日十点再见大家， 拜拜， 拜拜， 再见。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你哋想听恐怖故事啊嘛，我就讲一个俾你哋听。呢一个系真人真事，曾经有一个工友，佢接到一单要清拆外墙通风槽嘅工程。 哇，好恐怖啊！ 阿妈、老豆都冇讲过啲乜嘢，有几恐怖啊？ 咩啊？佢话个通风槽实系唔方干净得去边，咁污糟仲唔够恐怖啊？ 唉，妈咪啊，不如你静少少，俾阿爸讲落去好唔好啊？ 哦 ，sorry， 系老公，你继续啦 吓。嗱，继续恐怖噶吓。喺外墙工作，有时需要用到俗称吊棚嘅悬空式竹棚架。咁要搭吊棚，当然要先装好一个俗称狗鼻 架用嚟支撑雕棚嘅金属托架啦。 啊，老公啊，其实咧，我想问好耐噶啦，有狗鼻架，咁有冇猫爪架噶？ 妈咪啊，你唔想听，不如你去煮饭啊！ 做咩啫？咁有咩唔明嘅话，唔俾人问嘅咩？ 阿爸继续讲啦，不如 ，OK， 继续恐怖啊！嗱，呢名工友因为经验浅啊，唔知道吊棚应该由专业工程师设计，又一时贪快，好求其咁就装咗个狗鼻架嚟搭个吊棚啦。 头先你话好求其，即系求其成点啊？ 系咯系咯， 真系好恐怖啊！听住啊，佢只系用咗一粒爆炸螺丝做成托，你话恐唔恐怖啊？又冇正确使用全身式安全吊带同埋系稳系统。就是因为这样砰出了事。 啊，那他出了什么事啊？ 这名工友因为一时贪方便，没有依足狗鼻架式棚架的安全须知去做足安全措施，导致砰吊棚突然倒下。 哎呀， 他由五楼飞堕落地。宋远，你知不知道怎 样？怎 证实不知。 唉，真系可惜啊！呢个本来系可以避免嘅意外嚟噶嘛？ 避免？点避免啊？ 俊豪叻仔啊，你又知道呢次意外嘅成因吗？ 我谂系唔系因为个狗臂架嘅承托力嘅问题啊？嗱，因为我知道咧，每个狗臂架咧都应该最少用三粒系稳螺丝去承托，而最终嘅数量需要符合设计上面嘅要求。但系阿爸头先你话，个工友贪方便，只系装咗一粒，承托力唔够，咁咪出事咯。 唉，真系好彩你似我咋，叻仔。仲有啊，呢名工友喺吊棚上面工作，但系佢嘅全身式安全吊带又冇以呢个防堕扣连接喺系于稳固系稳密嘅独立救生绳上面。哇，所以咧一旦发生意外，连保障佢生命嘅最后防线都冇埋。 哇，乜原来做唔足安全措施嘅话会咁危险噶？ 妈咪，你知惊啦咩？等你平时仲对阿爸嘅嘢不闻不问。 切，我都冇话惊，你哋啊当阿妈我傻嘅咩？行行啊都有危险噶啦，做足相关嘅安全措施咪得咯。你老豆啊做咗呢一行咁耐，唔会咁大意嘅。 妈咪啊，一家人咧就应该互相了解多啲嘅。嗱，不如今日开始你就主动多啲关心阿爸。 好啦好啦，俾你讲到咧，好似我唔关心你老豆咁嘅。OK OK， 嗱，我由呢一刻开始啊，主动关心下你哋两个好啦吓。老公，其实做高空工作系唔系仲有好多嘢要注意噶？ 呸呸呸！你咪得咁假，唔想答你啊！ 老豆啊，唔好咁啦，呢个或者系一个好开始嚟嘅。嚟嚟嚟，快啲答阿妈。 嗯，听住老话，喺高处工作，梗系有好多嘢要注意啦。比如吊棚，除咗应由专业工程师设计，仲需由曾经受训以及有足够经验嘅工人喺合资格人士嘅直接监督下搭建，进行实质嘅扩建、更改或者拆卸。而且进行监督工作的合资格人士不应该参与棚架工作的。 嗯，老豆我都识少少的。你听我讲得啱唔啱啊？个棚架呢，第一次使用之前呢，同埋紧接每次使用之前的14日内呢，都是要经合资格的人士检查过，由检查过那个棚架的合资格人士签发一张俗称棚纸的表格五，述明咧呢个吊棚处于安全嘅操作状态先可以使用嘅，而一啲咧未完成嘅棚架咧，工人系绝对唔可以贪快用嚟开工噶，同埋亦都唔可以擅自改动噶。 系啊。 吓，妈咪， 吓， 你冇嘢问啊？啱啱开始啫，问多啲，问多啲， 问多啲啊！咁头先你哋话咧喺吊棚上面做嘢，全身式安全吊带要用防堕扣连接系于稳固系稳物嘅独立救生绳道上边啦。咁系稳物有冇特别嘢要留意噶？ 当然有啦，所有系稳物应该至少可以承受6000牛顿嘅拉力。同埋需要经过检查以及测试先可以使用噶，绝对唔可以随便绑喺窗框、窗架或者任何唔稳阵嘅物件上面噶。 阿爸，平时喺街咧，我就见到啲工友咧，成日为咗贪方便，将佢用对脚夹住个人字木梯咁打横行。其实我见到咧，都觉得有啲危险啊。 唉，咪就系贪快咯。人字木梯绝对唔系高处工作嘅合适工具，千祈唔好啊！命仔紧要啊，应该使用合适嘅工作平台。 系啊，生命宝贵啊嘛。啊，关心完老豆俊浩啊，妈咪都系时间关心下你啦。 吓、啊，关心我啲咩啊？ 妈咪留意到你最近夜晚好少翻嚟屋企食饭噃，晚晚仲好夜先翻。你去咗边？同边个去边啊？你同佢咩关系？发展到乜嘢嘅程度咧？ 系、哎、啊，无端端讲呢啲做乜嘢啊？ 又系你自己话嘅，一家人要沟通多啲，互相关心啊嘛！快啲打妈咪啦，个女仔做边行噶？屋企仲有啲咩人啊？ 系啊，讲啦，讲啦。 高处工作要谨慎，认真注意勿分神。我是安俊豪。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的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或者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单身也好，未需听你的控诉，位置未需要报道。人际走哪会焦躁，放手也好，独处变少一半的懊恼，没有事给我呷醋，无人陪其实还好，面皮可以抱，无情人像旧日过，谁期望如错？无情人，其实还好。 企啦喂， 收快啦， 喊喊围住个肚， 佢话现在食嘢真好， 现在佢中极， 哇， 现在就冇力。 哎呀， 快快啦！ 就冇电， 张张快快啦！ 食下面， 食下面，人人明日再见，现在就系咁先。